咁样，系。 咁啊， 咁 话 就 说咧， 要。 寻日星期五咧就有一个最新嘅进展喎。啊，我哋咧就系见到咧，原来阿黄心颖咧，佢嘅一个老友记咧就出嚟爆料呢一个嘅前港男啊，落选嘅港男啊。咁我哋不如一齐睇下佢有啲咩讲啦吓。 好啊。 咁啊，相当之精彩嘅。咁其实系令到咧，佢嗰个嘅证据确凿啊。更加之系，嗱，我哋一齐睇睇咧佢嗰啲嘅言论啦，吓，即系咧话俾你听咧，爆足一周啊，今次真系吓。好啦，咁啊，睇下咧佢呢一个嘅老友记咧讲啲咩咯，吓。话说咧，佢呢个即系健身教练嘅老友啊，就系呢个啦，吓，姓梁呢位港男啊，Flow 靓啦，吓，咁佢就话咧。个突然醒起一啲事情啊，不吐不快啊！醒起有一日呢，就呢黄心颖好唔开心咁同佢讲，话因为呢同男朋友好少机会见面，咁佢个男朋友就系马国明啦，感情呢就出现咗问题啊，又话爱上咗另一个男人，就系有妇之夫，就许志安啦，就好内疚。咁啊嗰日嗰个呢就系天后嘅老公，即系天后即系郑秀文啦。但系咧，嗰个男人就话佢哋嘅婚姻咧一早出现咗问题，咁啊同佢讲咧系会离婚咧，吓咁呢个黄心颖咧先至愿意同许志安一齐。如果系咁咧，黄心颖只系一个受害者。嗱，根据呢个 flow 量呢一个唔知咩逻辑嚟嘅，一阵间我哋先批判下。个事件报道之后啊，冇人同佢讲过一句公道说话。我亦都唔明啊，点解啊？佢一句都唔回应，一个人揽晒上身。个男人呢，又唔系有钱啦，又唔系好样啦，阿黄心颖又唔系卖身啦，只系一个追求爱情嘅女仔啊。咁个男人呢，冇嘢俾到佢嘅，即系冇嘢，即系嗱，许志安冇嘢俾到黄心颖啦，就只系爱错一个人，系有错，但罪不至死。咁啊，引来呢，真系好多嘅。谩骂啦、负评啦，同埋系屌柒啦，咁样系， 一时之间就群情汹涌啊！ 系啦，咁啊，即系走晒去咧，狂屌佢啦。喂，呢、這、一个咧，其实呢、這个 flow 量啊，其实真系黄心颖嘅猪队友嚟。喂，你首先咧，其实咁样讲呢啲嘢，你就系用一个嘅侧面嘅形式嚟到去证实咗咧，呢、這、一个嘅黄心颖其实同许志安咧，已经系一个长期偷情嘅。炮友嘅关系噶啦， 冇错啊，即系长期已经系长期有呢个关系啦嘛。佢讲紧系醒起一啲事啊嘛，即系佢之前已经系听过噶啦嘛。 醒起有一日，即系肯定唔系，系唔系最近嘅事件啦，系咪？即系已经系一段长期嘅时间啦。好啦，即系你话帮佢讲公道说话，你决定系帮，即系坑害佢咧？咁样系， 即系戆佢，戆佢落火坑一样。 即系黄心颖，我撑你，你死啦！咁样嗱，即系一样嘅。喂，你话同佢讲公道说话，你有冇可能同佢同人讲话？喂，即系大家仲可以，即系如果冇你呢一个嘅证据，大家都仲喺度话，喂，到底嗰次系咪第一次？即系起码疑中留情啊！对于许志安同埋黄心颖系，即系可能嗰次佢真系饮醉咗酒，即系饮大咗两杯，咁而系即系色心起啦吓。根据许志安佢个讲法就系话， 系。 咁原来唔系关饮唔饮酒事嘅，真系吓，佢个色心一早就起咗。一根据你咁讲嘅话，你甚至乎就话指控许志安系应承佢系会离婚，同埋你就话呢个黄心颖咧系即系要讲帮佢讲句公道说话咧，就系、是、系受害者，你认为佢？你点会觉得呢个黄心颖系受害者呢？首先嚟到讲，第一，黄心颖去爱上咗呢一个嘅有妇之夫许志安嘅时候呢，佢本身亦都系同呢个马国明系一齐紧噶嘛。 系。 咁你本身亦都系有男朋友嘅情况底下，你就同咗另一个嘅有妇之夫呢系去偷情。 咁点会系一个受害者呢？系 咁 咪？ 你首先你本人亦都系介入咗人哋一段婚姻嘅关系，系比你更加系有 commitment 啦。因为你只不过男女朋友啫，系咪？你可以随时散咧，都唔会构成一啲法律嘅诉讼啊或者纠纷嘅。 而你呢就是走了入去许志安和郑秀文那个的婚姻里面介入了。那这些这样的第三者或者叫俗称我们叫狐狸精啦，那你说一个狐狸精是受害者呢，那我想啊，即是很多那些的师奶啊或一些的女性呢都不会，绝对就不会认同先啦。首先是那黎琉你又怎么看，你觉得她是不是受害者呢？ 咁都唔係一個受害者嘅，係咪？ 嚇、啊！ 都你都知道個清楚個遊戲係一開始係點玩，有啲咩風險㗎啦。 嚇、 啊！嚇、啊！咁所以絕對唔係一個受害者咯。 係。 嚇、啊！即係如果你話你十六歲嘅，咁啊有個男人就走嚟話：哎呀，同你一齊啊，我同老婆離婚㗎啦。咁啊，咁即係講到明咁樣氹你嘅、呃你嘅，咁啊好明顯就係呃你啦。咁你可以話係你係無辜啦，係嘛？你可以害處啦。但係咁嘅情況就好明顯，就係有個默契去玩嘅啦，唔會係一個受害者咯。 嚇、啊！即係你好明顯就係長期咧，又同佢一個炮友嘅關係咧。你其實呢個 flow 量都幾戇居嘅，你又幫佢講一個公道説話，點知你仲爆咗人哋嗰個嘅？即係其實就係嗰個術語叫做 SP 啦，係咪？ 嚇、啊！爆咗個時序出嚟啊！ 你就講翻，你其實就 day back 翻所有嘅嘢出嚟，就原來一早啊已經搭上咗，咁只不過咧嗰一次咧就咁啱坐的士司機咧，就嗰個車 cam 影咗咧，就報咗料俾《蘋果日報》，咁即是話咧，如果唔報嘅話咧，佢哋都會繼續咧去維持呢一段嘅即係炮友嘅關係咯，係嘛？即係你話你幾戇居咧？你呢個豬隊友嚇，仲話佢係受害者。其实呢你就想用这个的许志安应承黄心颖会离婚。当然这个是你 flow 量这个自己的一面支持，我们外人就不知道。但你尝试用这个藉口来到去 legitimize 这个，即是将它合理化，即是将这个的黄心颖和许志安的搭上这个偷食关系合理化呢。咁我谂啊，啲市民都唔会认同啦，吓，净系睇反应咧已经知啦。我暂时都未见到系有人系去认同呢个 flow 量呢一啲咁样嘅即系言辞啦，系咪吓？咁你系追求爱情，咁追求爱情嘅人啊，一个真正追求爱情嘅人，咁佢嗱，当然啦，我唔会否定一啲第三者。同一啲有妇之夫嗰段嘅关系系真爱嚟嘅，因为呢一样嘢系当事人咧先至知道。我呢样嘢我哋外人咧就冇得否定。到底你系追求爱情啊，追求激情啊，追求情欲啊，定系追求一个嘅即系斗气啦，或者同郑秀文系？咁我哋当然系唔知啦吓，因为有啲人咧，有啲女人咧，其实就系会好中意同一啲嘅大婆咧嚟到去斗气嘅。啊！呢、這個係有啲咁嘅女人嘅，呢、這個世界係咁啊！明知咧就係、是、個大婆唔中意咧，就專登咧係話去慾緊啲，咁都會有呢啲女人嘅。咁當然我唔知你個黃心穎係咪啦，大家看官就自有判斷啦。乜但係你用呢啲藉口去合理化，嘗試合理化，就冇人認同。你係追求愛情，咁你明知嗰個人都結咗婚嘅，你就同佢追求愛情。咁佢點會係一個嘅受害人呢？係咪？咁而呢一件事嘅受害人啊，我諗就係有兩個啦，一個就係馬國明啦，一個就係鄭秀文啦。 係。 咁如果你話呢一個黃心穎係受害人嘅話咧，咁許志安都可以話係受害人。你呢係完全左交角度，即係每一個人咧都受咗傷害，咁就係受害人。咁但系你系施暴嗰个嘛，吓、啊、，OK 吓、啊，咁咧就系、是、呢一、這个嘅嗱、啊，根据咧嗱、啊、最新咧有一个报道吓、啊，我哋睇一个报道 ，OK， 好啊， 咁啊关于咧呢一个嘅叫做黄心颖啊吓 ，OK， 我哋睇睇咯，黄心颖这个他先那张图片在哪里喂啊见到了有了 ,OK, 啊轻机添 好啦，等等 ，OK， 有啦。嗱，咁我话说有报道咧，就话卖唔到太阳娱乐老板洗米华嘅身咧。啊，洗米华系一个人嘅名啦 ，OK。 系， 我惊有啲益友唔知啦，因为有啲益友系海外嘅益友嚟嘅，咁其实都会知嘅。啊，好啦，黄心颖转移目标咧，就接近安仔。近月咧，两人仲不时咧黐实啊现身朋友之间嘅聚会，关系咧早已系非比寻常噶啦。咁啊，据知情者透露，心颖同马明拍拖三年咧，都系骑牛揾马。咁啊，佢主动咧就系出名主动热情啊，即系讲黄心颖啦。近年呢，就凡是太阳娱乐的大小活动呢，无论私人定公开呢，都会见到心颖出现。因为他埋不到洗米华身，就转向其他高层和艺人埋手，因为这些退而求其次。 老板不得就高层，是啦， 老板不得就高层，高层不得 咧。仔接咗 啊，就 唔系茶水啊，大佬 啊，就 plan 似嗰个阿叔啦 ，OK 吓。 系啊，真系 好啦。咁啊，次次活动咧都黐实安仔咯。之前咧，安仔咧喺澳门开 show 咧，佢都有出现，都系用翻当年沟马明嗰一招。最初咧就当人系偶像，跟住不停咧就用短信狂攻，混熟咗之后咧，仲融入咗安仔嘅朋友堆当中啦，埋堆啦。咁啊，连健身教练咧都用埋同一个，得闲咧就约出嚟咧食饭饮酒。不过估唔到佢咁大胆，连人夫都搞吓、啊，就玩到过晒火。OK， 嗯。 咁话说咧，即系呢一样嘢咧，就系、是、连其实咧。郑秀文咧，我估计佢一早咧都系阿掠到咧呢一个黄心颖嘅。点解咧？因为佢早前咧喺 Instagram 咧，亦都上载过一张相片咧，就系去呢一间嘅 gym room 嗰度咧，就系同呢一个黄心颖咧系合照嘅。 嗯，我有条片嘅。 系啊，咁我估计咧呢一个郑秀文咧，即系女人咧嗰个直觉咧都好灵敏嘅。我估佢一早咧就係 sense 到有一啲嘅警棍，當然就冇一個實質嘅證據啦。咁樣係可能咧就係當咗嗰一個嘅即係 post 啦 ，Instagram 嘅 post 啦，係一種嘅示警啦嚇。即係其實我諗佢係知嘅，因為如果連你話去做 gym 咧，你知香港咁多間，你都要揀埋同一間咧，咁係其實好奇怪。 仲要教練 用埋同一個教練同一班友嚇，仲要一齊做。吓、啊，咁系咪做完 gym 就有啲咩嘢嘅事情发生咧？我哋唔知啦，呢样嘢系报道亦都冇摆冇卖过啦，吓、啊。咁但系咧就系、是、你哋大家见到就系、是，即系佢呢一啲咁样处心积虑去埋堆，同你啲朋友混熟，咁变 增加嗰个相见嘅机会啊。 系啊，呢一样嘢紧要啊。喂，变咗佢同黄心颖见面嘅机会。仲多佢同佢老婆咁樣係，因為你知道可能佢個朋友圈子咧、啊、就係嗰堆人，咁你夾硬混咗入去埋堆嘅時候咧，咁係咪許志安約嗰個債人出嚟見面嘅時候就要預埋你啊？呢、這個黃心穎啊，咁啊變相咧見面嘅機會咧又增加咗啦，啊分分鐘咧就見得多過佢老婆咁樣係嚇。 同埋其實即係呢啲藝人咧嗰啲時間咧都係。雖然話好自由但係都好難夾噶嘛。 嚇、 啊、嚇、啊，即係可能啱啱哦，佢今日原來有聚會喎，但係你又要拍嘢啊咁樣樣，即係喺一個咁難去夾時間嘅情況底下，係啦個底下都可以誒、每個月都有幾次係誒聚會啊，或者係擺啲相可以上網嘅咧，其實真係好犀利噶啦，即係已經係入侵得。 係啦，即係基本上咧係全面入侵噶啦，對於呢一個嘅。许志安的生活圈子来说 全面进场啊，真 系。咁当然许志安亦都系全面进咗黄心颖个场啦，呢样嘢就系 翻埋屋企啊，梗系进咗场啦。 就进咗场啦，咁系即系喺佢嗰个鲤鱼门咧，鲤鱼门嗰间屋嗰度吓。 物资咧呢日物资 物 资 物资当然有进场啦，如果唔进场咧就会搞出人命啦，咁样系。 物资就已经系全面进场，一定系会吓。咁好啦，咁我哋大家见到咧就系、是，即系呢一个许志安吓呢、啊、一单咁样嘅嘢，其实有少少系无妄之灾啦。因为如果佢真系沟掂咗洗米华嘅话咧， 系 其实社会系唔会有咩嘢大嘅回响嘅，系咪啊？ 哦，咁啊，好正常，好平常嘅一件事。咁可能系唔会系 A 一咧，定系咪？ 吓、啊，即 系亦都唔会有100万人突然间走去订， 即系订阅《苹果报》啦吓。因为、喂，如果话佢、搭上咗洗米华嘅话，咁其实呢个唔系一个乜嘢嘅新聞啦， 佢搭上咗大樓都唔係一個新聞， 都唔係新聞啦、啊，或者何博士都唔係一個新聞啦。咁、 啊、 但係就係洗米華唔要或者拒絕啦，就變咗揾阿 Plan B 許志安咧就大鑊啦。 Plan B， 因為咧老實講啊，你呢個 Plan B 許志安咧，我哋作為市民啊，我唔知啲益友或者其他人點睇啦。 嗯。 就其实你呢个许志安同埋郑秀文呢一个咁样嘅离离合合咧，我哋睇咗30年嘅啦，已经系咁又话佢 连续剧咁样样。 你好似连续剧咁拖剧，本身就季节，跟住到真情，你依家咧仲长过呢一个外来媳妇本地郎，你做足2000几、3000几集，又话嚟又话下，跟住最尾追猪结婚啊吓，当系好似落幕咁，依家又搞，即系咧，跟住咧中间仲有个黄子华就喺度吹捧。就話呢一個許志安同埋鄭秀文咧，就係一個童話式嘅一個嘅婚姻啦，係咪？係。吹到好大啦。 係。 咁然之後就泡沫爆破啦，依家係。 都唔係嘅，都叫做、啊、又唔可以叫爆破嘅，係有瑕疵啦嚇、 啊。有係未爆破嘅，咁你可以唔爆嘅。 可以唔爆嘅。 好啦，咁你有呢啲咁樣嘅瑕疵嘅時候，即係會令到。即系你令到啲市民，即系起码令到我觉得，喂，你即系到底系演员嚟咧？呢两公婆系吓、啊、好啦，咁样依家呢个咁嘅情况，你变咗许志安咧吓、啊，即系同呢一个黄心颖搭上咗，就先至系有一个嘅，即系嗰个化学作用啦。如果系第二啲男人咧，其实冇乜人理啦吓、啊，因为其实你许志安咧，你系你本人咧都有。责任噶，做到造成咁大件事、啊、因为就系过去你同郑秀文过去30年不停炒作你两个人之间嘅绯闻嘅关系，又结婚又呢样嗰样吓、啊，又童话式嘅婚姻啊呢样嗰样，系炒作足30年，凡有演唱会出咧就炒作炒作炒作，咁啊变咗咧，你令到咧就系、是。即系啲市民系觉得哇呢、這个真系完美无瑕嘅，你同埋阿郑秀文系，然之后你出现咗咁嘅嘢，先至有一个好巨大嘅落差啊！喺大家嘅心理上边，就先至会疯狂咁屌柒你啊嘛吓。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一个马国明咧就阴功啦吓、啊，就俾人当咗咧呢个水泡咧足足系3年啊吓。咁但系我就见到个报道咧，就系、是、马国明个阿妈咧，就似乎都系即系面露呢一个微笑，都忍唔住笑嘅喎，系咁可能系真系足之佢个仔就甩烂啦，觉得系咪？ 系啦，咁都既然发展到咁咯，系嘛，咁啊最好啦，系咪啊？ 咁可能佢，我谂佢老母啊，即系你知女人咧，睇女人咧都系都几嗰、那个直觉咧都几准嘅， 犀利啊！ 系啦，虽然即系家婆睇新抱咧就系、是。点都有啲奇见啦，但系呢啲咁样我谂盲嘅都系会睇得出嘅吓，呢啲咁样嘅质素嘅人系，咁系足之佢又甩烂啦，咁我恭喜马国明我阿妈先啦，首先。咁另外咧，我就觉得咧呢一个马国明啊，佢嗰个嘅回应咧，都系极之大方得体嘅。嗱呢样嘢真系犀利啦吓，当然佢都冇乜选择嘅，咁样系佢冇乜选择嘅，但系起码佢系唔会选择逃避。佢系会选择去面对，而且系作出一个咁样嘅回应，吓 大方回应， 系咁啊大方回应咯。咁横掂呢一件事都已经系变成咗一个不可逆转嘅事件啦，即系都米已成炊啦。咁样系，咁佢亦都大方回应。咁我谂呢一方面佢系加分嘅，呢个马国明真系呢个系好嘢嘅，因为你对比起有啲人咧，比如话事情败露俾人断正啦之后咧，贴晒啲证据出嚟。依然是选择做鸵鸟来到去逃避， 然之后得闲就出下啲无谓嘅 post 去指桑，继续指桑骂槐啊，继续嚟到去唔敢面对公众啊，继续同佢嗰啲粉丝去乱咁围炉啊，啊，然之后咧就一句不回呢一啲嘅真相啊。咁当然啊，马国明就好值得我哋去欣赏啦，系咪？即系你谂下，系咪有啲人喺我哋个社会当中，系俾人断正咗之后，有啲阴谋败露之后，系唔够胆回应嘅？我哋个社会好多呢啲人咯，系咪？包括我哋可能身边都好多，系咪啊？咁所以我哋都高度评价呢个马国明啦，系咪？就是其事啊，吓。咁大家都可以即系联想到，系嘛？有啲乜嘢嘅人系，即系嗰啲系人渣嚟啦，系咪？吓、啊、唔敢回应嘅，马国明你真系好嘢啊！我哋俾个 like 你吓、啊，即系你起码肯去面对群众嘅，同林康正一样好嘢。好啦，咁我哋咧就见到咧呢一个嘅嗱、啊，即系大家都喺度吹啦，系咪？你就话未爆破啊，泥牛系咪？ 系。 咁开始咧就有啲报道咧就喺度嚟，即系你知咧就作 好友嚟噶， 系。你系好友，咁你知有啲报道咧？有啲报纸咧就专做淡淡嘅 ，OK？ 系，例如边份咧？ 咁嗱，呢一份咧，咁我边份就唔好讲啦。但系咧，佢哋嗰个嘅佢哋嗰个资产嗰度，我哋冇 cap 落嚟喎，原来系咪啊？漏咗喎，咁唔紧要咯，我哋就咁讲啦吓，我哋就咁讲。 俾你啊， 唔使，因为轻机啊会。 OK， 嗱，咁唔紧要，我哋就咁讲啦。 好啊。 咁原来有报道就系话咧，郑秀文所拥有嘅物业咧系超过3亿元嘅喎，吓，咁而系全部都系位于港岛区啦。呢、這个许志安咧就系得6000万嘅价值嘅物业，咁而系最贵最贵嗰间咧，佢就 未公园， 系未层楼未公园，唔系层楼玉公园，依家系好啦。咁一旦如果系你知啦，呢、這个社会咧就好多嗰啲嗱，你之前白韵琴做呢、這、一个节目啊，叫做《尽诉心中情》啊，佢就最中意系教人分妻噶啦，系咪离婚噶啦，系嘛，离婚啦，唉，唔好搞。咁依家香港有个才女咧，都继承咗白韵琴姐姐呢一个嘅传统美德，嗰、那个就 系 叫做黄迪斯嘅 ，OK， 系， 咁佢都不停咁样煽动咧嗰啲女性咧。是不要被婚姻来束缚啦，束缚住自己幸福啦，一会我们会看到啦这件事。好啦。 是。 那一旦那个即是如果真是离婚的话呢，那在这种情况下郑秀文的资产比许志安高很多。那相信呢他们的离婚就不会即造成一些什么的法律纠纷或者诉讼啦。 是。 即我想许志安不会反追索这个郑秀文。 不会那 么无赖。不会那么无赖。因为你就是即是被人断正是偷食的、我想法律上都不允许啦这样是。 是亦都大家都有搵钱的能力那就不会这样判的应该就。 许志安还有没有成问题因为。 都有啲失灯下台那些东西。 即是他都要隔一排要即是。我想需要都几年时间去隔一隔，因为如果唔系咧，佢一出场咧就会俾人狂嘘啊，即系话佢系即系抛妻弃子，你知弃糟糠咧，喺始终都仲喺香港社会嚟到讲咧，系一个非常严重嘅道德罪名嚟嘅吓。 系 咁所以佢就连嗰个演唱会都取消啦，今年嘅。咁嘅话咧，佢就我谂即系新歌亦都唔会出啦，出都冇人唱咧。你唱咩情歌啫？咁样仲系 系你即系你都做唔到嗰样嘢嘅系嘛？ 即系除非唱埋啲歌就 系 专讲偷情。 心噶，如果你系啦系啦，除非你真系讲专讲偷情啊，偷食啊， 你唱偷食啊，一丝不挂咁样又可能得啦，系咪？你或者就唱买只发烧碟，唱下陈奕迅咧一丝不挂，唱下赵学而咧寻开心啊，咁可能有另类嘅一个。台路都得嘅，咁你唱埋晒嗰啲咁嘅冧歌咧，咁就会令人作呕嘅，咁就已经唔得啦。好啦，开演唱会又冇啦。咁而家佢仲要个层楼供紧，咁对于佢又讲到好重大嘅打击啦，系咪吓？咁我哋不如咧嗱一齐咧嗱，我哋就以一个嘅文本嘅角度一齐睇睇咧，喂佢同埋阿即系郑秀文啊，佢两个人嗰个嘅。 道歉嘅传闻，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去参考。我哋不如用下呢一个嘅角度去讲啦，所有网台都冇讲过嘅，公关角度系啦，睇下佢哋写嗰啲文章到底系即系即系值唔值合格，或者点样嗱，我一齐睇睇啦。OK， 嗱，许志安咧道歉传闻系咁嘅，佢就话咧呢一件啊系不可被原谅嘅事。我唔敢奢求原谅，因为我亦都系冇办法可以原谅自己，我只可以深切反省，并且系以最诚恳嘅态度去为所有因为呢件事而受影响嘅人去讲一声，我真系做错啦，难辞其咎，对唔住，我冇任何借口，犯咗咁严重嘅行为，令到我嘅家人、朋友同埋所有爱我嘅人彻底失望，我感到非常之遗憾同埋歉疚。我亦都愿意承担由呢次事件所引起嘅一切后果同埋责任。最后作为一个丈夫，我要向 Sammy 讲对唔住，呢个系一个彻头彻尾嘅错误，我感到惭愧同痛心。请大家给予时间同空间，俾我去学习点样去改过同埋重新去做一个人。咁啊嗱，呢一篇嘢就系、是、嗱、你评价下啦，黎牛，你觉得佢写得合唔合格先？咁样系嗱，佢道歉咗都几次嘅，吓、又话自己不可被原谅嘅。 是啊，咁已经是好合格的啦，即是你作为一个公关，你冇推卸责任啊，亦都冇再提那个第三者啦，已经揽晒上身啦。 是。 啊，都已经是 合格的啦，不过你说收不收货就真的因人而异啦，尤其是女性那方面的角度，是不 是？我见到女性呢，全港女性呢都好似我想是大部分都不接受的啦，呢一啲咁样嘅行为系。但根据我哋嘅观察。 身同感受咁样， 哇！大佬即系 用咗第一身咁样嘅角度去， 喂， 去睇呢件事， 即系惨过自己嘅老公系去偷食啊！你谂下系咪啊？即系你谂下嗱， 过自己老公啊！ 你阿黎牛，你都系已婚人士啊！我谂你呢几日都真系好深感受啊，系咪？ 系，生活好受困扰。 即系不停，可能都有啲说话俾你听啊！咁啊，睇睇下呢个许志安系啦，呢啲咁嘅正衰公啦，系嘛？ 啊，有啲假设性嘅问题问你啦， 令到全港嘅已婚嘅男性都咪备受困扰啊！系好啦， 唔系因为你喺法庭，你都可以选择监密啊嘛， 系 你喺屋企 冇， 你冇监密权啊！ 啊，咁咧， 所以就好困扰啊， 就变咗相当之困扰啦。好啦。咁啊喺咁嘅情况咧，我就觉得咧嗱，因为既然啊许志安佢就系一个基督徒啦，系咪？ 系。 咁我就觉得咧，其实佢可以喺佢嗰个嘅文章嗰度咧，加插一啲圣经嘅金句落去，嚟到去更加之系显示得出佢嗰种嘅反省，同埋系以一个宗教嘅角度喺嚟紧嘅一段日子咧。是去洗涤他的心灵，那才行的，因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嘛，你他已经受了洗了。 我觉得就会是，因为他始终这一单事件呢，那个，就是令到他那个形象太差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婚外情的事件。我觉得如果他加一些宗教啊，或者是基督教的一些， 就会更差，是不 是？是啦，一些东西进去呢，就会好像给人的感觉有点 假。好做了，那，但是不要紧的。佢其实系可以喺嚟紧咧呢个时间咧，系去一啲嘅嗱，你知基督教系有好多嘅场所啦，系咪？佢可以去呢一啲咁嘅地方咧，系去 做见证 吓， 洗下底啊， 系啦，咁一定系嘅。而我亦都系倾向相信许志安咧，佢最后咧就系会以一个嘅。宗教活动的形式呢是去付出的。这样东西是比较容易是去有一个的藉口去 被接受。 是啦。你因为如果你无厘头又说出新歌呢，那一定被人屌啦，是不是？即是你用出的新歌呢你不要唱啦，是吗？ 是啊。不是，就是那些福音电影啊，或者可能之前有些譬如啊戒毒那些人士啊，那样那些呢，不是就是黑社会大佬啊，那啊跟着不是说信咗教之後就做好人啊，咁樣咪有啲咁嘅電影啊，有啲咁嘅短片嘅，即係分享啊咁樣樣。咁我覺得佢其實朝呢個方向去咧，就應該就可能會洗到底嘅。 係，咁我都覺得係，因為咧，你如果唔係用一個宗教嘅力量嚟到去洗底咧， 咁其实系冇乜道德嗰个嘅力量啊，系可以系支持到你嘅，因为你话改过啫，咁你都要有一个人即系做呢一个嘅评论噶、评价噶，系咪？咁最好当然系嗰啲牧师啊，或者神职人员啦，系嘛？ 系嗰啲帮你讲一句就好过你讲三句噶啦。 系啦。 啊。 咁我哋不如一齐咧，就再睇下呢一个嘅郑秀文啊，佢嗰个嘅传闻 回应， 系回应啦。好啦，咁啊，郑秀文佢点讲咧吓？佢话咧嗱，呢次咧就系佢哋婚姻当中共同重要嘅一课嗱，呢个好容易即系睇错就以为中共啊吓 ，OK 吓。咁咧就系 特别敏感嘅可能 吓。咁所以咧，佢话呢段期间咧，佢哋就经历咗情绪起伏吓。咁就系即系呢个系两公婆之间共同嘅一课喎吓。 咁佢好强调系两个人啊共同啊咁样样啊。你睇佢三四句字已经系用咗呢啲字啊，好多次 吓。即系咁样嘅情况底下，你觉得佢系咪即系都系对于嗰个婚姻依然系有一个嘅即系信心响处咧，或者佢系冇谂过系离婚咧？其实佢系好强， 未失去晒信心咯吓、可以系觉得系咁冇理由俾咗你噶嘛，系咪、或者系都事情都发生到呢度啦，咁放弃定系继续定系试多一次？咁其实真系唔难取舍嘅，咁试多次，可能试多一年半载啊咁样样咯。你判监都系有缓刑啦，系咪？咁所以可能系，我觉得佢系应该系试多次嘅 嗱、 选择。 咁佢就真系 好过喺而家放弃咁样咯。 吓、似乎佢就真系谂住选择系试多次啦，因为你见到佢就话喂，佢哋要喺婚姻当中走入更深处，个婚姻咧。除了是彼此给予幸福和温暖呢，还是深深包含了彼此的错误和彼此的原谅。啊，即是这一段的说话就已经是显示出他是原谅了这个许志安的错误啦，是不是？他说呢，他幸福呢，就不是一场场顺利美满，当中都有试炼有高低的状况，被夫妻之间的情感的厚度带领着前行，更加要彼此走入对方的内心，一起正视各自的软弱，不要放弃自己，不要放弃对方，互相纠正，互相提点，一起呢就帮助重回正轨，生命咧就更会更新啊，更新人士啊，好啦，咁啊，即系佢呢个期间咧，就系佢哋彼此最难挨嘅时刻，握住手一齐祈祷，对我哋嘅帮助极大。嗱、佢系有提及到信仰啊，呢一度系，今日肩上嘅重担咧，仿佛系轻咗好多，只愿咧系一切快啲平息，回归平静。最后至诚请求各大传媒不要再等候和追访他年纪老迈行动不便的父母、就没什么事再想表达了、即是向前看、由时间去见证继续一步步前行。其实呢你见到郑秀文这个回应呢、我想就是无论他的心里面依然是很火滚还是什么都好啦、起码他就是没有将这个许志安呢是置诸死地的。 系， 如果 佢直情系冇讲过喺个文中，即系再重新讲过一次，佢大概系犯咗啲咩罪啊，或者大概佢哋发生咗啲咩事啊，净系好正面咁样去面对，都冇指责喺里边啊，基本上 吓，而且系以一种信仰嘅角度嚟到去，即系选择去原谅同埋包容啊，呢样嘢系相当之困难嘅吓。 但系我就好欣赏佢咯， 系。当然是欣赏啦， 因为他做紧佢自己信仰嘅嘢啊嘛， 嗯， 系嘛，即系有啲人做紧啲嘢系佢自己都唔信噶嘛， 咁呢个就系好多啦，好多人都系做紧自己都唔相信嘅嘢啦，咁样系， 系啊，咁佢做紧，亦都宣扬紧佢自己信嘅嘢，我觉得系即系身体力行系真系好，你系好服佢嘅， 而我相信咧。 佢呢一個嘅做法咧，係嘗試就係學你所講，係將佢嗰個信仰咧係實踐出嚟。嗱、嗯，無論我哋呢個益友係咪基督徒都好啦，咁我呢樣嘢都難得嘅喎，起碼佢係有將呢樣嘢係實踐出嚟，而唔係將嗰啲聖經擺喺個嘴邊噏完之後就算。嗱，即係佢嘅愛當中，除咗包括信任啊嗰啲之外，仲包括埋原諒嘅喎。是不是啊？这样也很重要、啊、如果比着是一个比如说是普通的师奶才算、 啊、 起码他都会发一轮烂渣这样是、 都是 的。但是当然郑秀文可能背后都有发一轮烂渣啦，这样我们不知道、啊、公开。但是起码他在一个公领域上边他是没有做到这些这样的行为。或者冇表達到一啲咁樣嘅情緒，真係非常之難得噶啦！你許志安真係娶咗一個非常之好嘅老婆。其實咧，如果佢要整死你，好簡單嘅啫。 嚇、 啊！佢只要唔回應你都好大鑊噶。 係啊，佢遲啲回應你已經好大鑊啦。即係大家都關心就係可能佢嗰個演唱會賣唔賣啊，即係繼唔繼續啊，諸如此類啦。咁、嗯、但係喺佢呢一個而家呢一個位置咧，其實。鄭秀文是沒有可以輸的嘛、 嗯 啊、即他如果要整死你的話，他不回應的話，那些人都會繼續支持他， 是那些人就繼續支持他，然後那些人就繼續了了，繼續去講了，包括有些他們的豬隊友那些什麼 flow 量那樣一直繼續了了。喂、即你有個這樣的老婆真是真是幾生修道啦，當然你信基督教就係得一生嘅啫，咁樣係，但你都真係執到啦，呢啲係係嘛，即係好難得噶啦，有咁樣老婆，冇去摧毀你嗰個嘅事業。 咁有時，譬如一啲婚外情嗰啲咧嚇，咁、可能個女嘅、可能都係可能三五個人知啊，或者可能自己知啊，同三五十人知啊，一間公司咁嘅規模，同三五百人知，同可能而家 咁嘅三五百萬人知。 是真的那个、即你那个压力是会差很远的、即是 会很影响你的决定、或者个精神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他都可以比如说他既然的精神压力这么大他可以 no reaction, 他可以完全不出来不回应。这都得的嘛，因为他是真的很大压力而且他是有情绪病的嘛，他可以不、连这篇文都不铺啦，这样是。那你都很大镬的了，起码现在他是帮你冚熄了一些火。 是绝对是的，是闹都闹少了，现在即集中都是闹黄心颖的、 集中变成闹个狐狸精了，现在 是你看到整个风向都 是 女人，我觉得女人闹女人是会闹得大力多过男人的， 即是我们都不懂闹的那些东西 是女人是闹得大力过男人的， 是 会这样的， 是那即是所以是即是这一单事整个华人文化圈啦，我谂都系已经系知道。你谂下大马、大陆啊、台湾、海外好多华侨啊，都知道呢单嘢，系相当之轰动。咁所以阿郑秀文咧，真系唔话得噶啦，有啲咁样咁好嘅老婆，你许志安真系执到啦。咁另外咧，我哋就再睇睇咧呢一个事件咧，嗱出现咗之后咧。就有各方都抽水咧，都系即系抽出和喎嚇。咁、呢个都仲好笑嚇、我哋一齐睇下先。 好啊。 咁第一个就叫做苏永康喎嚇。咁呢个苏永康嗱，呢、這个 William 公咧就其实系苏永康嚟噶吓。OK， 系 即系个蓝剔嗰个啦。咁佢只不过系留咗即系几个 emoji 啊，即系嗰啲嘅叫做表情留言啦嚇。 嚇、加油咁嘅意思啦。 系啦。跟住下边嗰啲嘅人咧，就不停咁样开始屌鬼啦，就话话下你老友啦，话下你老友啦，你又系同类，有咩资格啊？咁啊，吓话闹下你老友啦，咁又嗱一路咧，啲人咧就不停咁样讲呢啲咁嘅嘢 ，OK， 就去激发佢嗰个嘅情绪。咁其实作为一个艺人咧，我就觉得你都唔应该去咁样嚟到去，即系。 嚟张摔角系嘛？ 就去同一啲咁样嘅无名无姓嘅啲人啦，叫做你起码你苏永康就系一个苏永康啦，有名有姓啦，系咪？又出过唱片，又系一个即系知名人士。即系你走去同嗰啲网民走去嗌交，你咪即系变咗自己做梁国雄一样，系咪？ 好啦，跟住好啦，跟住又闹咯，吓、啊，咁啊一路闹，有啲友咧就开始即系你知闹咧就上头噶啦，系咪？ 系就挖翻旧时啲嘢， 又挖翻嚟，跟住就话吸毒腔，结完又离，离完又结，不知所为。嗱，一路讲呢啲咁嘅嘢咧，就系、是、会挑动到佢嗰个情绪啦，当然系吓。咁、啊、好啦，跟住佢话。佢就俾人鬧咧，即係話佢都係一樣啦。佢話咁啊，蘇永康就答啦。佢話如果我係一樣嘅話，呢啲只係我同我太太嘅事，唔使你多嘴。嗱、啊，佢覆粉嗰個係女人嚟噶嚇 ，OK 嚇、啊、即係開始啲有啲女性咧係去批評佢啦，即係根據佢過往嗰個往績啊，嚇就開始批評佢，即係比如話以前係涉毒啦，或者係。 再分啦、 啊，再分啦、啊，呢啲咁样嘅问题啦，就开始喺度撩啦。OK， 大家个标准嘅道德标准都提升咗 好 多， 大家去到嗰个道德嘅珠峰， 系， 即系平时我哋喺道德嘅大帽山啫，吓， 系，即系唔系决战光明顶，系决战呢个珠 穆朗玛峰，吓啊，跟住咧嗱，佢似乎情绪咧就开始慢慢咧。有啲嘅即系爆发啦，佢就话：你咪噏咯，你有你生活，我有我忙碌，祝你青春常驻，合家身体健康啊！讲完咁样吓，即系讲啲反话啦吓、啊。OK， 即系其实系潜台词就祝你趁地林啦，冚家富贵啦咁样吓。 大致上都系咁。 大致上啦吓，你又啱喎，咁你又。即系对在下有乜意见啊？愿闻其详，即系开始闹啦吓吓吓。 咁 逐 个复噶喎， 逐个复噶，系啊，佢好得闲嘅，即系同长毛一样。你知佢同长毛都系咁样逐个复啊。O、okay, K， 逐个闹。咁有啲有闹佢啦，佢话你有佢又讲咩？佢话佢哋又真系识许生许大，有资格回应。咁呢个有啲又撑佢啦吓。O K， 系吓， 有啲系苏粉就撑佢啦吓。 系或者理性啦叫做。 系啦，好啦。跟住一路落咧，哇！真系好癫啊！嗰啲有嘅留言吓，咁一路闹佢啦吓，即系有啲人咧就话啊，有人小句啦，佢苏生而家你嘅战友讲两句就气急败坏 ，block 嚟 block 佢，即系佢系喺个 I G 嗰度 block 人，即系唔够闹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作为一个嘅艺员。咁你个 EQ 咪好低咯，咁样系咪啊？你 即系唔适合系可以自己 manage 嗰、那个 系啦，你最好揾埋你 social media 助手嚟到去搞啦。咁呢啲系吓，咁、啊、你变咗你自己就系复人咧。其实系嗱，你开 post 就冇所谓，你复人呢啲你就系、是、即系你知好麻烦噶啦，系咪啊？ 系追住你嚟咬噶嘛吓。 吓、啊、咁你何况你系大人大姐，人哋有喂，人哋咁多人，你啲叫咩咧？双拳难敌四手吓。咁、啊啊、好啦，跟住落去咯。好啦，一路嗱，有啲简体字留言闹佢咯。佢一个 N 年前嘅十八线小明星、啊，然后因为吸毒被封杀嘅，有咩资格喺度讲咧？仲讲咩呢个系你同你老婆嘅事？即系佢回应翻头先佢嗰句嘢啦。佢如果你都出轨就你仲有道理咩？咁果然系渣男啊，渣到一堆烂泥又扶唔上壁，小泥 Sammy 呢度抽水，咁即系呢啲真系非常之愤怒咧，系将嗰个即系黄心颖啊，同埋许志安偷食所产生嘅嗰种愤怒，可能系孤芳自怜啦。或者是、啊、即是觉得身同感受啦然之后是将有啲是冇有帮口的人都将嗰个情绪呢是发泄咗落去嗰个人的身上吓、啊。好啦咁即是个大致的情况就是咁啦跟住佢就好似我记得佢是铲咗铺啦吓。另外有啲、啊、即是艺员就是即是都是撑佢啦咁嗰啲人冇人闹呢嗰啲艺员因为冇人闹呢嗱你见到呢啲比如话 Steffi 啊呢啲咁样冇人闹咧吓，麦瑞啊呢啲冇人闹咧咁啊冇所谓啦系咪吓？即系好少人回应。 呢啲正常啊， 系啲正常留言咧，冇乜问题啊。佢哋本身冇涉及咁多嘅负面嘅新闻啦吓。咁啊，即系咁样又引发一个嘅骂战。咁其实里边牵涉都好多条嘅 comment 嘅，唔系少嘅。 嗯。 吓。 咁呢个就系第一单啦吓，即系抽水抽出祸咯。第二咧，就是到呢个嘅李慧玲啦。咁李慧玲啊点咧？李慧玲咧，佢就靠呢个标题党啊，走去昆人点击嗱，你呢啲咁嘅行为就唔啱啦，李慧玲系嘛？嗱，我哋睇下先吓， 睇下张截图先， 睇张截图先。哎死啦，又冇添，你可唔可以？哎，我去嗰度 download 翻先。 我 send 俾你定你 download 啊？哦，我惊断线啊，唔紧要啦，我系我读出嚟咧，或者将李慧玲嗰个 topic 吓。咁都好笑噶啦，我读俾大家听啦，呢个系。咁话说李慧玲咧，佢就最近咧系开咗一个嘅左右大局啦。咁佢嗰个30几万嘅点击嘅，咁佢系点讲咧？佢话许志安、黄心颖嘅绯闻就推刘銮雄落大坑、哦。 大坑系即系 个坑咧，就唔系 铜锣湾嗰个大坑， 即系唔系大坑，唔系中央图书馆个大坑啦，就推佢落坑啦。刘銮雄大楼就多得苹果，唔少就安心走佬，咁咪录得33万个点击。 呢啲乜嘢标题嚟啊？ 然之后其实佢里边讲咩咧，仲好笑嘅就系、是，咁李慧玲，你知佢呢个作为左右大局，就唔系茶煲里的茶督撑，或者爆咗一周啦，就唔系阿茶小欣嘅节目啦。咁佢讲啲八卦嘅歌舌嘢，不过唔紧要，言论自由。但系佢竟然间喺个节目嗰度咧，佢就斥责佢一个嘅的士司机，吓，佢就话呢个的士司机咧就放片俾《苹果日报》，就系一个政治操作，吓， 佢可以扯得埋。 佢就话咧呢一个嘅的士司机咁样做咧，就系帮手转移视线，令到嗰个嘅逃犯条例嘅修正咧系冇人理的。最近呢几日系。咁其实你呢一个咁样嘅说法啊，我哋都似曾相识啦。你记唔记得依家有一个去咗日本坐监嗰个叫做 全城中伏 呢 个郭少杰？ 郭少杰，你其实就系讲郭少杰嘅理论嘅啫。吓，你即系话，依家全城中伏啦，呢个嘅逃犯条例修正案冇人理，个个咧就走晒去睇许志安同埋郑秀文啦。喂，你呢啲系即系讲唔讲得过去啊？啱唔啱啊？ 吓，咁啊！你又揾肥佬礼算账咯，系咪？ 但佢又唔敢啊，佢又冇闹肥佬礼嘅。O K， 佢成个节目冇提过肥佬礼个名字，但系佢就喺度话人转移视线。佢仲话如果嗰个司机咧系放料俾啲建制派嘅报章咧，就唔会令到苹果日报分心，就报道呢啲偷情嘅嘢。哇！你真系你呢啲咁样嘅言论，真系喂大佬，你笑死人啦！你作为一个黄媒、黄丝嘅一个嘅。KOL 系咪啊？李慧玲，你有乜可能话呢啲转移？第一，首先嚟讲，就算冇许志安同埋黄心颖呢件偷食事件，到底有几多人系关注你嗰个逃犯条例咧？系咪？吓，呢一个咁样就系大家都系明白系冇乜人系会关注啦，因为你哋泛民嗰啲咪杨岳桥啊，个个都话自己关键一席嚟噶嘛。既然我哋个立法会有咁多关键嘅一席啦，喺泛民里头，咁仲你叫啲市民系点关注咧？第二呢、這个世界咧，永远就系一啲歌舌八卦消息咧，就一定系有趣过你嗰啲咁嘅政治新闻噶啦，永远都系噶啦。苹果日报都系靠呢一啲嘢起家噶喎。咁然之后你话人哋去转移视线，根本上呢个就系一个。我可以认为是不可靠的说法啦，系咪啊？其实佢系冇转移，佢只不过系抓咗好多人嘅 attention， 而系呢班人即使佢唔再睇许志安同埋黄心颖，或者系呢个咩 flow 量，或者系继续接续有一啲嘅报道咧，佢都唔会系掀去呢一个嘅政治版嘅，或者时事嘅，系咪啊？咁你李慧玲讲呢啲嘢，咪就系即系你。即系有咩水平咧？咁样系啱唔啱啊？即系你将两件冇乜可比性嘅嘢嚟到去比较，我谂作为一个香港人，无论喺任何一个时间点啊，都系许志安偷食系即系紧要过呢一个嘅逃犯条例啊！你应该系喂，你泛民其实有责任嘅，你吸引唔到啲市民去关注你嗰个逃犯条例。 至有乜可能啊？係走去怪責嗰啲市民咧，係咪？咁你其實即係另類屌票，當然佢冇講粗口啦。但其實都係另類屌票嘅啫喎。你呢啲咁樣嘅嘢，你就係話呢一啲係轉移視線嘅嘢。咁唔通咁你不如話許志安係鬼啦？咁樣係同黃心穎呢單嘢。即係許志安就係共產黨嘅卧底，專登就喺呢一件逃犯條例準備去審議嘅時候，就係、是、搞咗呢一單咁轟動嘅八卦消息出嚟，令到冇人去關注你啦。咁樣係， 或者佢我寧願佢直接話啲人係港豬咯，係嘛？ 其實佢想咁講， 唔理嘅咁嚇。不過佢開唔到口嚇，佢唔夠膽咁講。 係啦， 嚇！但係都其實都係屬於屌票嘅一種嚟嘅。 都是屌票的，是的，只不过他是不够胆去这样讲的。即是你另外呢，我们见到即是算了，这些李慧玲都真的垃圾。好了，但我们呢见到有一个呢都好笑，是值得拿出来讲一下的。 好啊。 这个呢就是什么人呢？这个就是叫做王迪斯。OK，看不到那张图片，等等先啊，又不是好看到，那看看他呢就讲什么了。话说这个王迪斯又好笑了，他说呢，哪个女人嫁给马国明呢就真的几生收到，看了马国明的回应安心偷食，他的家教气度心地好到令人敬佩，一般人看到呢伴侣出轨的手机消息，个心都好像被刀捅一样，如果看到相就捅两刀，看到条片呢有声有话15分钟，全香港几百万人看过，就无法想象有几咁难受，被背叛就绝对有权愤怒，但马国明就是坚他不嬲，被人害都费事同他计较，毫比你又如何，这个就是真男人，这个就是马国明。他说马国明就令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有童话，这个世界还有好男人，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配得起你的女人，而这一段这样的文字就录得两万四千个赞好的，这样是。 哇，厉害啊。 即但是你王迪斯你这样来到去 act like, 是吗？喂，只不过马国明那一个的访问，其实我都觉得不应该走去访问他啦，你的东张西望，你永远都东张西望。 其实我都是觉得是迫于无奈，他都是企出嚟先講嘅啫，即係都有曬 order 噶啦，公司。 同埋佢係無線電視藝員，咁就你揾一個東張西望嘅主持走去訪問佢，咁佢可以有咩選擇呢？當然我哋頭先都係是其是啦，覺得佢講得好啦，但係佢喺咁大嘅條件限制底下，佢可以講啲咩呢？唔通佢講粗口咩？唔通佢情緒失控咩？咁因為佢仲要喺無線電視嗰度繼續撈噶嘛。系咪？咁嘅情况底下，佢唔系选择去大方去，即系叫做接受呢件事。咁佢系可以用一个乜嘢嘅角度去讲咧？你觉得佢阿王迪斯真系咁？然之后你就觉得呢一个，我觉得系有少少嘅官腔嘅。其实佢个回应系吓，一般佢 系 比佢系比一般人系绝对冷静得多嘅。咁样系好啦，而且系冇乜情绪啦。啊，好啦，你就话睇咗呢一个嘅回应咧，就觉得佢系一个真男人，系一个好男人，仲相信呢个世界有童话。喂，你又系好好笑啊，大佬！明明嗰个童话就许志安同埋郑秀文就撕破咗，啱啱先至，你仲话马国明就系一个可以揾到一个配得起佢嘅女人，跟住话相信呢个世界 又有新嘅童话出现。 喂，明明就系呢个世界。就是沒有童話嘛，對不對？一個幾美麗的童話，喂，他都運作了，這個童話運作了三十年了，其實由八九年許志安在華星出道開始已經不停地在炒作炒作，其實鄭秀文最初都是華星，這樣是一路炒作炒作炒作到結婚了，到現在出事了，三十年了，頭尾是，那都足知道是這個童話就是叫做破滅了啦，啊个婚姻冇破灭，但个童话破灭咗啦，绝对系啦，呢样嘢我谂冇疑义啦。 系 咁，然之后你因为马国明一句咁样嘅冇乜感情嘅一个嘅回应，你就话系 仲相信呢个世界有童话？喂，你为咗呃礼啫，你唔使去到咁尽啦，系咪啊？ 佢可能佢为咗啊，仲相信有童话嘅人发声啦，所以有两万个 like 嘅。吓系啦，啊，即系，唉，你系即系冇错，你系一个作家，你作得就作，但系你都唔好咁样啊。同埋你话呢一个就系真男人，咁我觉得其实马国明个情绪咧系被压咗、压抑咗落去嘅，因为佢接受自家嗰个媒体嗰个访问。我唔知道佢，當然我唔知佢背後有冇人落 order 叫佢講乜或者唔講乜啦。但係你接受得自家媒體嘅訪問，唔通佢喺度哭哭啼啼咩？唔通佢喺度如喪考妣，就話：哎呀，俾女飛啦！ 咁樣即係佢係馬國明嘅大佬，佢唔係流馬車 啊！如果佢流馬車，當然就可以攞嗰個嘅攞把刀嚟去拍攞油啦，咁樣一路拍一路回應啦，係咪？話揾刀柄係塞個捅個屁眼啊，咁樣係。咁但係佢馬國明嚟噶嘛？咁你諗住佢係可以，即係佢其實冇乜嘅 option 係可以揀。佢一係就唔回應，但係公司叫佢回應，咁佢都係焗住去用一個比較係大方得體嘅形式嚟到去答啦。咁佢亦都不能夠小家啦，因為佢都繼續撈噶嘛， 嚇！而家小家都無謂啊， 小家都無鳩謂。咁當然佢會唔會分手？我相信佢遲早會分手啦，只不過唔會揀呢一個嘅時刻咯，嚇！係呢個亦都係對於嗰個雙方最好嘅落台階嚟嘅，但係就唔係似得你好似呢個黃迪斯咁，又俾人捅一刀捅兩刀，跟住就係有權憤怒，就話佢唔嬲。我想不嬲咧就假嘅，只不过佢冇镜冇喺镜头前面展现出嚟啫。黄迪斯系咪啊？你咁样嚟对呢个系有少少过分吹捧。我觉得你就可以系话佢嗰个回应系大方得体，但你写咁样写百，你呢个写二百字嚟咁样去吹捧一番咧，我就觉得系 吹捧一个奇人咁样，好似一个神人咁。 系你吹捧好似哇， 系 啊， 情绪。 是啊，你其实喂，其实黎牛嗰六个字 就已经解释晒啦。大陆冇冇情绪啫嘛，其实你就话佢。咁如果大陆冇冇情绪都好奇怪。第一，除非佢同嗰个女人系已经系冇晒感情， 吓，亦都系不屑添啊，直情 系不屑嘅，系甚至乎佢同第二个男人咧系搞埋一齐咧都系冇感觉嘅。第二就系佢移情别恋啦，就已经中意咗第二个，就觉得呢一个系。冇乜所謂啦，咁而呢兩個情況底下都唔係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判斷得到佢係冇情緒呢？黃迪斯，即係所以你即係呢啲咁樣各方嘅抽水咧，其實都係好鬼乸渣，老老實實係咪？好鬼渣啫，係咪啊？ 啊， 你真係 嗰個 timing 就啱啦，但係嗰個質素就 個 timing 都啱啦。喂，如果我哋禮拜三開台都有好多人睇嘅啫，即係咁樣係。 係抱住睇添。 咁依家因為禮拜。你知呢個禮拜六就係好多嘅人，第一就離境啦，第二就去旅行啦，係咪？ 嚇，或者去高峰期 去咗玩啦，係離境高峰期啦。咁所以對於我哋嘅收視都有啲影響啊。我哋依家嗰個嘅 YouTube 咧，就係有1700位益友，而係 Facebook 咧就係睇下先 ，Facebook 咧就係有400位益友嘅。咁啊，今晚咧我哋錄得嘅收視就係2100位益友啦。OK 嚇。 都唔错啊， 都唔错噶啦，喺呢一个咁样嘅假期嘅情况底下，系咪吓？ 系吓，今日你去条街度都见到少咗好多人， 少咗好多人。你无论系搭车啊、食饭啊，直头系唔使等位啊，吓 系啊， 好奇怪噶呢一样嘢系，即系你香港人咧就系一放假咧就去旅行嘅吓。 全部飛曬出去， 而且點解條街少人咧？係咁易察覺咧？第一香港少咗人，第二咧，因為呢幾日其實大陸唔係假期， 大陸冇放假， 係啦， 大陸冇放假， 咁真係令到香港少咗好多人。呢幾日如果我哋喺香港咧，就會好舒適，加上落雨添，屌你真係食飯都唔使等位啊！呢幾日係嚇， 真係少好多咁啊，同平時啲假期係爭好遠， 爭好遠，大佬即係去 wet 嘅又去 wet 係嘛，去即係。旅行啊，去旅行系嘛？即系有啲益友就去外游咧，都会听我哋嘅节目。咁当然我哋都好支持，即系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啦。你哋即系去有啲益友即系去旅游都听我哋咁样。但系碍于嗰个 WiFi 或者数据嘅问题咧，咁其实系都有一定嘅困难嘅。咁有啲益友就会系翻嚟先至听呢一个嘅 重温啦，系咪吓？咁、啊、我哋都好多谢噶呢一样嘢系。好啦，咁我哋咧就系讲讲咧呢一个嘅涂谨申啦喎吓，依家 OK。咁话说咧呢一个嘅涂谨申咧最近就系做咗呢一个嘅主持呢个会议啦，就选主席啊，关于呢一个嘅逃犯条例嗰个嘅委员会啊吓。咁我哋咧就一齐睇下佢嘅一啲嘅行为咯 ，OK。咁啊有啲几具争议性嘅嘢啦，系咪？大家一齐睇睇咯。嗱，咁啊，审议逃犯条例修订嘅委员会咧，17号就召开首次会议啦。由最资深嘅议员就系呢一个做咗，嗱，佢系由91直选做到依家噶，呢、這个涂谨申系。你谂下佢做咗几耐？91嗱，0111119，即系做咗28年啊！呢、這个人系 耐过啊郑秀文同阿许志安。 即係呢啲咁樣老油條入咗去呢一個由港同盟開始做到民主黨，即係中間佢直通車嗰年冇做到之外咧，佢係做足咁多年嘅，所以咧佢依家咧我計過咧，如果佢做多兩屆咧，佢個薪金啊津貼啊各樣咧加起嚟咧差唔多有2亿嘅係， 哇！ 咁所以就可以拍一套2亿議員緊身轉嘅係。 同雷诺真系可以齐名 嘅，系、啊、当然佢呢啲系正规嘅收入嚟 嘅。啊，喂，佢影响力系大过佢个时间，佢、啊、嘅影响力系28年。 系啊，喂，大佬 都冇咁多年啦。 由港英年代系嘛，到呢一个嘅97之后，吓、啊、一路就系、是、即系做咗28年呢个最资深嘅议员。咁啊，佢做过啲咩咧？呢、這个懒将军啊，白允琴叫佢做好啦。咁啊！佢主持呢个选举主席嘅环节，经过2小时嘅扰攘咧，依然系未能够选出主席，需要择日再议。咁啊，会议期间咧，工联会嘅郭伟强咧就因为啊讲一句咧，就系即系话涂谨申啦，唔好扮垃圾咧，就被逐出会议厅。嗱，我觉得呢句说话咧都系有啲问题嘅。阿郭伟强系。咁點解有問題呢？因為涂謹申咧就唔係扮垃圾，因為佢真係一嚿垃圾嚟嘅。 佢本身就係、 是。係佢本身就係一個垃圾，佢唔使扮嘅。 你唔好模糊個焦點啊！ 係啦，咁即係你話佢扮垃圾咧，咁我覺得係你俾人趕出去咧都，唉，即係如果你話佢垃圾咧，我就真係覺得你唔應該俾人趕出去嘅。呢、這個冇冒犯性嘅係，因為你係描述緊呢個 係是其是非其非， 係啦，一個 fact 係啊，即係民建聯嗰個要真係是其是非其非啊。好啦，咁啊，即係俾人逐出咗會議廳啦。 啊， 咁而係其實你作為呢一個嘅主持，呢、這、一個嘅選舉主席嘅一個會議嘅主席咧，其實冇咁嘅權力啦。不過唔緊要啦嚇，呢啲嘢嚇，啲黃絲就好興奮嘅。咁啊，涂谨申接受商台节目访问嘅时候啊，就系、是、否认泛民即系拉布，即系帮泛民拉布助攻，强调自己严格按议事规则行事。咁啊，有传咧民主党急召呢个涂谨申翻嚟香港主持会议，因为佢系嗰个所谓最资深嘅议员嘛。如果佢翻到嚟嘅话，佢就按照议事规则，佢咪做主席咯。咁而我觉得你涂谨申有一样嘢就好卑鄙嘅，你明明就系协助呢一个嘅泛民走去做呢个拉布。就是拖延嗰個選舉主席的程序。 嗯， 你選主席使乜選2小时都選不到咧？仲要另外開個會議，你其實就喺度拉緊布嘛，係咪啊？當然啦， 好明顯啦，佢要選個正副主席啫嘛，那個委員會裏邊。 係啊，喂，咁好啦，有即係當然啦，佢又唔會認啦，可能佢會話啊，因為咧佢唔會即係俾呢一個嘅司法覆核，佢就唔會承認呢一個係拉布啦，佢會否認啦。但是你其他那些泛民你事实上就在那里拉布嘛，你什么不认啫，你其他那些泛民就是在那里拉布啦，选个主席选2小时选不完，我不是否定你这个行为，你要搞议会抗争搞拉布是没有问题，但你不要不认嘛，大佬你就是在那里搞拉布嘛，你解释不到个选这些选2小时不停地作出一些很无聊的提问，然后就涂谨申就在那里答你们。咁呢啲如果都唔算助攻咧，咁我哋唔知呢啲系咩嚟啦。即系你答一啲好 Q 无聊嘅问题，系不停咁样喺呢2小时里边 啊，就话佢读错佢个名啊，咁样 吓系啦， 此类。 你呢啲系完全系 tedium， tedious 係瑣屑無聊啊，係煩厭啊，令人咁你就係拉緊布啦，你又唔認咁，即係唔緊要啦，啲市民會見到嘅，你係拉布你認啦。其實我都冇所謂拉布唔拉布咯，拉布唔緊要，拉布你認就得噶啦。唔好到時俾人質疑你走去議會個拉布嘅時候，你又話自己冇拉，其實你係有拉，係咪？ 啊， 有就有，冇就冇。其實我覺得唔緊要嘅呢樣嘢係好啦。咁啊，郭偉強咧就係、是、批評咧呢、這個陶謹申專橫踐踏議會僅餘嘅尊嚴同埋資深議員嘅光環。咁呢啲平時就泛民嘅阿喬文嚟嘅，佢攞曬嚟用啦。郭偉強就 OK 立啊，立曬嚟用啊， 啱用啊，今次 啱用啊，今次咁啊，積極考慮咧就係、是、就住陶謹申嘅主持嘅手法咧提出司法覆核。我諗佢都講咗笑嘅啫，呢啲嚇，即通常話提出司法覆核嗰啲最後都唔提嘅，包括呢個何俊謙啦，咁樣係。他說會向這個理工大學提出司法覆核，就著他被人踢走，那事實上是沒有提的，到現在都沒有聲氣了，是不是？那真正其實有提過司法覆核就著這些東西的，那個就是陳浩天咯，是不是？記不記得啊？ 嗯。 那而是有很多人都是吹下水就不抹嘴，拿埋就說司法覆核真是嚇人，其實就是沒有做到啦，啊，好了。 啊。 那啊，郭偉強就說了，啊，即系佢话解释唔好扮垃圾系审慎嘅中哥，咁我觉得你话佢唔好扮垃圾，我觉得就唔算冒犯嘅呢一样嘢。首先你就咁呢一句，我都觉得唔算冒犯嘅。 嗯， 但系毕竟嚟讲，佢就垃圾咯。你直接话佢垃圾，我都唔觉得系冒犯啦，系咪吓？咁、啊、如果你话佢垃圾都讲出会议厅咧，因为呢啲嗱，首先嚟讲，你就会定义咩叫议会嘅语言啊嘛。咁當然你話如果佢係撲街啊、食屎狗啊、食屎狗，我、哦、叫你做食屎狗，咁當然就唔得啦，係咪？咁但係你話垃圾，咁如果垃圾喺個冒犯或者係非議會嘅語言，咁如果你講及呢個垃圾徵費啊，或者係關於一個垃圾回 收 啊， 係啦、啊，因為垃圾堆填呢、啊、個字喺唔同嘅年份、唔同嘅時期，佢係。有不同的解釋的嘛，即今時今日的垃圾是可以再做的嘛，30年前的垃圾是不能夠再做的嘛。 咁好簡單啫嘛，你話嗱，如果你話佢係食屎狗，點解唔係一個議會預言呢？因為食屎狗係冇第二個嘅 context 係可以用得到嘅。 嗯。 而依個事實上係冒犯性，而垃圾本身佢係中性噶嘛，大佬，垃圾係中性嘅啦，依家係可以回收，係有增值嘅作用，係有垃圾嘅產業嘅，依家係。回收垃圾的產業嘅，依家係咁，所以你話 非常發達添啊！ 係啊，咁如果你仲定義呢一個係非議會語言咧，我諗你個思維就好落後啦，係咪？你追不上個時代啦。如果佢鬧你係契弟，當然你係可以定義為冒犯性，因為契弟的確嚟到講係有， 或者你叫佢解釋，嗯，點解我係契弟？ 係啦，係嘛？係啦， 點解我唔係賢弟？係嘛？ 或者神帝啦，咁樣係嚇 嚇嚇，點解你要用呢個字？咁佢解釋唔到噶嘛 嚇， 係太過冒犯性啦呢個。 咁呢個你話垃圾，如果咁樣都可以講出去嘅話咧，咁你他朝你其實係博，你依家其實係將自己咧收緊咗嗰個言論自由，冇錯啊。到你他朝去鬧林鄭月娥係垃圾嘅時候咧。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是可以根據這個陶謹申在那一天的裁決呢是趕你班泛民出這個議事廳的，這樣是你說你這班人是多傻，你這是叫什麼呢？叫作茧自綁，其實是這個又說不是議會語言，那一個又不是，這樣的話你到時罵人呢，我不知道你還有多少個詞彙是可以用，而是大眾也都聽得明白的。 唔係咁，佢呢個都唔係第一次㗎啦，係嘛？咁佢哋修改議事規則已經係將嗰個佢而家需要，佢哋曾經做過衝出去主席台，都係俾人哋踢出去啊嘛。佢哋而家都係受翻嗰啲果㗎啦。咁而家佢呢一個唔好扮垃圾呢一個裁決，咁咪將來佢哋咪又會係人哋又收緊個議事規則啊，或者根據呢個案例啊，咁咪變咗又係佢收緊翻自己嗰個言論空間咯。 係冇錯。嗱，有啲人仲話喎。他说垃圾在香港的意义呢就是指做得差的人。那做得差的人是不是一个冒犯性的语言呢？只不过你做到一塌糊涂，那难道一塌糊涂又是冒犯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唔需要作得出一啲負面嘅批評噶啦，所有負面批評咯，咁你開緊人大嘅其實係， 全部都係正面嘅評價， 即係你最多只能夠求中籤，一下籤咧就全部 censorship 咧，就話你冒犯性，咁啊唔健康咯。你尤其是即係作為泛民，更加唔應該作出一啲咁樣嘅裁決啦。你其實係收緊自己嗰個嘅議事喺個嗰個所謂議會抗爭嘅嗰個界線嘅，其實係你戇居嘅啫。 尤其是作為你係作為反對派嘛， 你作為反對派應該 執政嘅派嘛， 你作為反對派應該連佢屌鳩你老尾，你都要接受得到嘛？你應該係以一個咁樣嘅高度嚟到去作一個裁決。有咗你呢個咁嘅案例，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當然啦，甚至呢個係太過極端啦，太過 extreme 啦，呢個例子係。但你唔應該去排擠好多嘅詞匯噶嘛？你排擠咗啲詞匯，你自己下一次又唔用得噶咯喎。好啦。咁都算啦，你呢一个嘅涂谨申就当然啦，呢次就选唔到，咁啊下次再选嘅。好啦，你呢一个涂谨申咧就好笑啦，吓咁咧，即系啲嘢我哋睇下一张啦。OK， 佢就话喎，啊嗱，佢根据议事规则咧，涂谨申就有权决定下次开会嘅时间。有建制派就擔心咧，佢會喺大批建制議員啊參與長三角訪問嘅期間偷襲。咁如果去長三角即係上海啊嗰帶啦、南京啊嗰帶啦 ，OK。咁如果去咗長三角嗰度訪問，建制派唔夠人，咁佢咧就趕唔到落嚟，因為佢唔喺廣州或者深圳或者珠海、中山。事實上係趕唔翻落嚟嘅。如果佢係突然間， 空管都 delay 四個鐘。 係啦。 他真的没办法讲到 下来。好了，那他讲不到下来的时候呢，那你这个的涂谨申竟然间是表明不会在这个访问团举行的期间。 是吧 你如果你涂谨申你真的你整班泛民是搞议会抗争的，其实是不是应该偷袭呢？这样 就是讲明是要偷袭，等你行不开。 等你行不开，或者等你回防，等你折腾下你班友都好啊，是不是，即等你赶飞机。 或者虚张声势，等你回来。 是啦。 是吧， 或者整蛊你都好啊。 增加你的成本嘛。 喂，你成班友成日抗争，就话要增加政府管治成本，因为你今天增加紧个管治成本咯。你就喺度虚张声势，就话诶，我哋就摆到明等你去长三角考察，我先至举行会议噶啦。嗱，咁你就搞紧。 但系唔系，但系佢就配合。 你就配合呢一个建制派，你系会按秘书处提供嘅日子同埋自己嘅时间表决定时间。就咧直斥咧有啲小人咧就成日懷疑自己小人，其實最小人嗰個就係你涂謹申，你做咗議員係28年，竟然間你係連開會嘅時間你都唔去作出一個嘅主導嘅一個成分，你就等秘書處話俾你聽，秘書處就梗係唔會揀啲議員唔喺度嘅日子啦，咁即係你等建制派翻曬嚟回訪啦，你先至去開呢個會，咁我唔知道你呢啲搞緊嘅係咩類型嘅議會抗爭咯。 他而家就係將六成啊，佢哋六四黃金俾六成選民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啊、精神意志慷咗蓋俾人哋咯。 係啊， 你佢咪自己攞咗個 credit 做君子咯。 係啦、啊，你就做君子，係啦、啊，冇錯啦，你就做你個君子。然之後咧，就你就話建制派係小人，其實最小人就係你。喂，你就话要推倒呢一个逃犯条例嘅，你声称为止恶法比23条更加辣嘅。喂，你哋吹嗱、我就觉得咧，你哋泛民咧就最中意将一啲嘅嘢咧就吹到有咁大得咁大，将嗰个泡沫啊，将嗰个气球咧吹到好大，又话劲过23条有啲油路，到最后你哋去抵抗你声称嘅恶法嘅时候，原来系咁无力嘅。你去选择开会一个日子，你有主导权，你都唔去做嘅。喂，呢啲都唔算系议会抗争咧，其实系咪你拣个日子开会，你等人哋走，等啲建制派走晒，你自己走去开会选主席，咁样你都即系呢啲咁低 B 嘅嘢，都唔算系乜嘢嘅抗争噶啦，亦都冇乜抗争成本噶啦，你都唔去做，然之后你就做你个君子，就等所有建制派翻晒嚟，先至嚟到去选你嘅主席，咁你只系俾建制派做嗰个嘅委员会嘅主席啫，系咪啊？就算建制派去了考察都未必不够人的，不好意思，因为你都20几有的，其实是 啱唔啱啊？只要有一两个突然间唔去，咁你都唔够瘾。但系你都唔去尝试一下，咁样系，因为你啲嘢冇成本，唔使坐监噶。老实讲，你自己拣个开会日期，唔会坐监系嘛？陶谨申，哈哈，律政司唔会告你系嘛？屌你老味真系， 都唔就算系都唔会得罪好多人系嘛？系嘛？你怕得罪人都唔会得罪好多人系嘛？ 咪最多得罪个四廿几友系咪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郭伟强就话要修改议事规则，即系建制派就好中意修改议事规则啦，就要改由秘书长代替资深议员。其实呢个 practice 咧就系由港英年代开始噶啦，即系未选举主席之前咧，就由最资深嘅议员咧去主持选举主席嘅嗰一个嘅会议嗰一次啫，系。咁嗰阵时啊，梁耀忠咪试过咯，记唔记得啊？ 哈哈。 咁梁耀忠就弃甲为兵， 有嗰次啊， 梁耀忠就弃甲为兵，咁啊选唔到立法会主席，就变咗系俾咗梁君彦做，就系嗰次咯。 因为佢嗰个惯例 吓，因为根据惯例就系梁耀忠就系嗰个最资深嘅议员啊嘛，喺嗰一次系，咪就系你呢班咪友仔，你完全系冇抗争意志咯。然之后你就叫啲市民一游行啊，走咩？你搞咩啫？你自己呢班友本身都冇抗争意志，你本身呢班友就唔想去做呢一样嘢。你之后就叫啲市民去嘥时间走去咩游行？咁你呢啲唔系嘥时间系咩啫？你自己都唔做嘅。好啦，咁啊，即系陶谨申就系当然啦，系咪吓？就繼續做他的君子啦，咁我諗都係呢啲咩 JR 啊，呢就不了了之嘅，最終就係、是。不過我就想講就係，既然啊，你呢班咁嘅泛民啊，對於呢個逃犯條例，其實佢哋嗱，我覺得咁樣講啊，公道啲講啊，其實自由黨啊，喺呢一個嘅逃犯條例嗰個修訂裏邊啊，比你哋泛民嗰個嘅取態係更加之進取嘅係。因为呢一样嘢系严重牵涉到佢哋商界嗰个嘅利益啦，啊，因为佢哋惊住会即系无啦啦系堕入呢个法网啦，俾人引导咗翻去啦。 啊， 喂，永远喺呢一啲最即系所谓骨节眼最关键嘅时刻，就竟然系自由党系最大声行出嚟咧，嚟对提出反对啊，要求修订啊，呢样嗰样嘅。咁泛民呢班友喂大佬，你讲到话呢一样嘢系辣过廿三条啊，又话会即系拉人封艇啊。黎智英就话过咗呢一个嘅逃犯条例，就连报纸都唔使做嘛。咁你仲搞咩订阅啫？你仲使乜搞订阅？你都执笠啦，就嚟系咪啊？逃犯条例过就过硬噶啦，系咪啊？唔通你觉得喺呢个会期之前过唔到咩？依家先四月，我当你呢一期过唔到，你下一期都过到啦，仲有成年系咪啊？2020年先换届，即系你哋吹到嗰个泡沫系非常之大吓、啊。其实嗰啲黄粉又信嘅，嗰啲深黄傻粉系，即系你一方面就吹嘘话呢一个逃犯条例过咗之后，苹果部都唔使做噶啦，系执笠噶啦，因为好大嘅呢一个嘅威胁。咁但系你另一方面又不停搞个订阅制，走去吸客，仲草船借箭话多谢有200万人订阅，依家咁即系做定唔做？即系你系咪呃人咧？呢啲系。咁你呃人都唔紧要，你做戏都要做全套啊！点知原来就系完全系冇抗争意志，一般市民佢哋嗰个抗争意志丧失咗，我觉得系可以理解嘅，因为佢哋系有无力感，系嘛？或者佢哋觉得根本上做乜都冇用，事实上亦都做乜都冇用，咁呢个系。但系你喺立法会里边仅有嘅一丝功能，就系你开会嘅日期定出嚟，你都唔做。咁你仲讲乜鬼嘢啊？去叫人去抗争呢？系咪？即系你自己，其实你哋自己讲完啲嘢系相唔相信嘅咁样？郑秀文起码讲完啲嘢，佢都相信喎，佢信仰系。 系啊， 你哋泛民讲嗰啲嘢，其实讲完自己信唔信噶？又话咩吹到咁大，又辣过廿三条，我睇唔到你哋有好大噶，即系意志嚟到对抗喎，好似喺度嚟等煮餸食饭咁啊，煮到嚟又食咁啊。到时又系举旗啊，委委啊 ，VVV 啊，即系民主最黑暗一天啊，记招啊，咁啊算数啊。我哋睇到 收工系嘛，跟住下一条， 系下一条又国歌法，跟住下一条又唔知乜嘢，系嘛啊？即系你大家谂下啦，呢啲咁样嘅，唉，就系、是、泛民系嘛？你话系咪嘥气啊？ 真系闹嚟都嘥气。好啦，咁啊，即系陶谨申就讲完啦吓。咁啊，有一个人咧，我哋又不得不提佢嘅，就是、我哋呢个夜间热线嘅常客啊，叫做 啊， 咁啊叫做梁国雄嘅长毛贼啦吓。咁啊，长毛贼咁其实佢又系。即系最近有啲咩消息咧？哇！即系轰动啦，似乎冇乜人理，冇乜人留意到呢单嘢系。OK， 我哋要拎出嚟睇睇。吓吓 吓，佢嘅光芒系唔可以俾人盖过咗 啊！系啦，你唔可以咩？净系睇许志安啊、郑秀文啊，你要睇埋呢一个梁国雄。哇！犀利，会睇到长毛梁国雄力挺内地单程证制度，就声称咧对香港人嘅影响咧。并非想象中咁大喎、哦，嗱最近嘅嘢嚟嘅喎，四月十三号冇人留意到啊，呢单嘢系冇人留意到啦，新嘢嚟噶吓，唔系翻炒噶吓。咁啊，话说系咩事咧吓？佢五年前咧雨伞革命失败之后咧，唔少人对于香港前途问题感到迷失，对于中共嘅禁忌议题，如香港独立取回内地单程证配额审批权啊。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一次的座谈会当中大唱反调，更加是力指内地150个单程证配额对香港公共资源影响有限。而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当然老萧就说没什么影响，因为其实我解释给大家听，如果你有看过他的最新消息，他所列举的数据告诉大家为什么是错的呢？因为他说新移民嗰、那个数据又话咩冇乜上升嘅趋势啊，又话下跌有啲油路啊，我解释俾大家听系咩事啊？因为新移民嗰个嘅定义咧，其实就系新来港至到佢换取嗰个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嗰七年期间啊嘛。你其实根据政府提交嗰个数据咁样去睇系有问题嘅，因为。在过去的七年或者接下来未来任何的时间，永远的新移民人数就变成150，每日150人嘛，就150乘365乘7，是不 是？而每一年都会递减，都会减回， 都会减回嘛，是 150，所以条数是一条平稳的数。 那你是 constant 的，其实是，你明白吗？你如果根据那个数字的话，香港新移民的数目永远都是150乘365乘7，那你怎样能够是即是看得到到底在97之后来港的新移民到底他所使用香港的公共资源，例如是综援和这个的公屋那个的情况呢？那当然他是很平稳啦，因为 你今日加105个，听日就减返105个，那你永远条数都是那么多人的时候，那個 base 是永遠都是150乘365乘7，當然有兩年是闰年啦嚇，咁唔好捉自殺啦呢啲係咪？ 係。 咁有咩意義啊？咁樣如果呢啲嘅統計數字係，如果你嗰個新移民嘅數字唔係由97或者某一年開始計起，而係每一年又減翻嗰一年嗰個數字，其實呢啲統計係冇乜意義嘅，係咪啊？咁你七年之后又变返做永久性居民啦。咁比如话嗰、那个人一落嚟嘅时候就已经係走去申请综援同埋轮公屋啦。当然啦，喺嗰七年嘅时候佢咪变咗係新移民占用公屋同埋新移民领取综援嘅数字咪坑咗佢囉。但係到咗第七年嘅时候佢就飞欧咗㗎喇，佢又唔计，佢就计咗落香港市民㗎喇。咁你觉得呢一啲咁嘅数字係唔係可信呢？係咪虽然数据係会说话，但是大家在留意这些数据的时候也都要小心留意，要 alert 得到到底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是吧、啊、永远都 是有些人就说了，永远都是35万人的、啊、其实是没有作用的，你要统计好了。那我们一起看看长毛，是吧？它有很多东西说的，除了这些之外当然它就很激啦，是吧？我们看看了佢讲咩咧？系咪嚟嘅贡献？又话咧呢一个综援咧本身有既定嘅制度，内地新移民咧并唔系不受限制，或者喺无需付出之下咧就能够申请综援。咁当然啊，梁国雄先生前议员， 內地新移民當然是有限制啦，包括啊，但不限於就係佢嗰個資產嘅審查啦，係咪啊？但係到底呢班人係唔係如實嚟到去申報佢喺內地嘅資產咧？你根本冇辦法查得到噶嘛，梁國雄，你咪低能噶、啊？當然係。 冇話呢啲資產啦，如果你呢啲資產係透明嘅，就唔會咁多係嘛貪官啊， 咪係咯， 嗰啲搬資產落嚟啊，搬嚟搬去，隱嚟隱隱藏嚟隱藏去啦。 喂，當然係有限制，有收入嘅限制，有資產嘅限制，佢唔做嘢咪冇收入咯。但係佢有冇如實申報佢喺大陸嘅資產咧？咁樣咁好啦，佢話唔係無需付出，即係唔係無需喺任何付出下就能夠。佢有咩付出咧？請問佢申請綜援係？他咪揾社工去填表啊，唔系，同埋影印身份证啊，佢付出系，有乜嘢付出啊，梁国雄？ 系话啊，你话喂，你话唔系嘅，你话要学学广东话，系要学诶，攞个证书嘅，咁就叫有得付出啫。 系有付出啦。佢有咩嘢？佢社会福利处嗰度揾个社工就喺领表，走去填写申请综援。咁啊，有咩付出咧？梁国雄，仲有一样嘢，李永达咪出咗本书啊？记唔记得啊？就系你苹果部 A 1报道，李永达就话呢个150人单程证当中，每日有30-40人系共产党嘅卧底间谍特务嚟嘅。咁你梁国雄其实系咪又同唔同意啊？李永达呢样嘢，咁你咪变咗喂？你明唔明？你系咪好矛盾啊？对于我哋嚟讲，当李永达一方面就话。哦，呢度150人當中有30-40人都是共產黨嗰啲卧底啊、間諜啊、特務啊、黨員啊咁樣。然之後你就話，你梁國雄就話呢一班人咧，其實嚟香港係有貢獻。咁你係講緊嗰110人咧，定係全部150人啦、啊？定係 你好滿意嗰個比例啦、啊？係咪？ 定係好滿意？ 有40個已經係還神啦，係咪？唔係130個都係間諜。即系你嘅角度系点先？ 喂，你完全系冇嗰个嘅观点嘅。对于李永达嗰个指控系，你就闹翻啲香港人。好啦，咁个好啦，我当我110人啦，因为有40个系共产党间谍啦。根据李永达所讲系，好啦，我都系当笑话咁听噶咋。好啦，咁个110个当中，即系你觉得咧，依家走去攞综援同埋申请公屋个比例就好合理啦，好合，即系好满意啦。相信梁国雄觉得好啦。對於現時唔少內地人咧，即係新移民咧，隱藏隱瞞國內資產以取得香港福利嘅手法咧，佢隻字不提啦。咁梁國雄啊，承認本港嘅公共資源咧，會俾部分持單程證來港嘅人士攤分。不過咧，同時又指出對香港人嘅影響咧，唔係想象中咁大。 你嘅想象係點樣樣咧？ 喂，係啊，你嘅想象係點咧 ？OK，、 啊、你不如攞啲數字出嚟啦。 咁當然佢話啲數字，我唔知佢可以攞到啲咩數字啦。我知道佢哋嘅數字就係150人，有30-40人係黨員啦。 啊，其實佢哋有冇呢啲政黨有冇做政策研究啊？佢攞唔出數字嘅，佢可以 嚇、啊、永遠都係空口講白話嘅啫，就話好有貢獻、 啊、感覺嚇。 咁、 啊啊、 你話佢好有貢獻，咁有啲咩貢獻咧？其實係啊。咁、那個就業率有幾多咧？嚇、啊，係咪一落到嚟就揾到工咁犀利咧？咁當然完全係冇數字啊！好啦，咁佢即係跟住就落去就係、是、佢就話港獨派不道德啦嚇。佢係喺中國民嗱呢、這個佢同我哋嗰個阿喬文係唔同嘅嚇。OK 嚇佢同我嗰阿喬文係唔同啊！我哋佢就話喺中國民主運動當中，港人本身已經係運動嘅一部分，不能獨善其身，置諸國內民眾不利。個港獨派假設中國人不配有民主政制咧，係錯誤嘅想法，放棄佢哋本身亦都不道德。嗱，呢啲咧佢呢一個係大中華嘅一個主義嚟嘅，佢啲思潮係。即是他们讲来讲就是中国有民主，香港有民主，你就不能够只是争取香港的民主，就不理中国内地的同胞群众。这个我跟梁国雄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我说你们那些港独派是做不掂呢，是基于现实政治环境的考量，而不是说要帮中国那些人去争取民主。好了。那好了，跟着就是这个的。 即系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啦吓、啊，就喺八号咧就举行咗两代人对话啦，呢、这、一个座谈会啦，就揾咗原来咧就揾咗张秀贤同埋梁国雄呢两个人去对谈。咁当中张秀贤嗰个观点咧就系、是、好似冇报道，咁所以我哋睇唔到啦。但系就睇到梁国雄咧嗰个观点咧，就系、是、偏帮呢一个嘅新移民啦。咁其实咧呢啲都唔系我哋去空口讲白话咧，走去吹水嘅。呢啲其实系有事实嘅根据嘅，咁样系、 啊。 好啦，咁我哋一齐睇下梁国雄咧，佢以前啲政纲系点样咯 ？OK， 吓、啊、咁、啊、大家就知道噶啦。呢一样嘢咧，我点解话梁国雄系专帮呢一个嘅新移民吓、啊？好啦，咁我哋见到咧，又有啲人又喺度继续讲啦，话我有广州嘅口音啦，咁啊唔得嘅咩？呢啲系咪先？即系我唔会回应嘅，呢啲嘢系太无聊啊！吓，有广州嘅口音咁又点咧？系咪啊？真系不知所谓啦！呢啲系，唉，我都唔识答，可能系新啲嘅听众啦，我唔知啦。呢啲系吓，你中意可以打话上嚟同我哋倾偈得嘅。哎，揿错咗添，好啦，有啦。咁打睇梁国雄我的主张吓、啊，即系唔系希特拉我的奋斗吓，系、啊、梁国雄我的主张就系、是，哎，碌翻来先，就零八年嘅时候咧，佢参选嘅政纲吓，咁、啊、当然系好左翼啦，佢嗰啲嘢系吓。咁、啊、我哋一齐睇下咧第九点咯，第九点佢讲咩咧吓？就是、恢复居港一年就可以申请综援嘅资格规限。因为有一段期间其实是七年才得的。咁、 啊、 就俾贫穷的新移民家庭得到保障，放宽同家人同住嘅长者可以独立申请综援。嗱，后边嗰句咧，我觉得冇乜问题嘅吓、啊，即系我都唔去议论啦。但前边嗰一句咧，就系、是、非常之具争议性。你话要恢复居港一年就可以申请综援嗰个嘅资格，喂，其实依家佢已经成功咗啦，因为有人司法复核啊嘛，吓、啊，咁依家其实佢已经成功咗噶啦，咁大家咪见到，其实呢一条咁样嘅梁国雄啊，佢咪就系专帮新移民咯，从佢个政纲里边已经睇到啦，只不过当年大家都系唔睇政纲，其实由头到尾香港人选举，我觉得冇几个系睇政纲噶，如果一睇，哇，你原来专帮新移民嘅，咁点样投得落啊，大佬，系咪啊？你呢啲就系梁国雄专帮新移民嘅证据，喺写咗政纲嗰度系冇得抵赖嘅呢啲嘢。OK， 吓咁啊，跟住落去咯，吓、啊、仲有噶，你梁国雄冇谂住走鸡啊，真系。咁梁国雄仲有啲乜嘢嘅，即系手指咬出唔咬入嘅嘢啦？我一路睇咧就系、是、包括啊，哇，轻机添又。好啦，有啦。咁你梁国雄啊？吓、啊，你撑呢一啲嘅新移民系咪攞公屋？咁你话说咧，嗱，最近有啲报道啊吓，咁啊讲咩咧？就是、新移民申请公屋攻略、哦，内地资产冇得查、哦，首选新界空气好、哦。咁嗰啲嘅市民，即系嗰啲新移民就话、哦，大陆嗰啲资产查唔到噶，首选就系新界嘅公屋单位啦，因为空气比较好。咁你梁国雄对于呢啲咁样嘅？消息其实是有什么的一个回应呢？定是没有呢？定是扮盲看不到呢？你说新移民对于香港很有贡献，我不会否定，但当然你都没有数据 backup 啦。但是你对于这些这样的，喂，完全是走去，即是其实某程度上是呃那个的公屋啦。 呃我们的公共资源咯。 是不是？咁當然就係你見唔見到，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呃公共資源嘅嘢嘅人，咁你有乜嘢嘅一個嘅說法呢？你完全係冇喎，梁國雄。而但係當香港市民越嚟越見得多呢啲，其實呢個 topic 咧係《經濟報》啦 ，HKET 嘅旗下嘅媒體，連《經濟日報》都有個咁嘅報導喎。大家知道《經濟報》係比較傾向建制派噶啦。都有一个咁嘅报道嘅时候，喂，咁你梁国雄，你作为一个嘅所谓嘅泛民主派，喂，口口声声就话要监督嗰个公帑嘅有效嘅运用，同埋政府嘅有效嘅运作， 喂，呢啲咪就係無效咯，呢啲咪就係 inefficient 啦。點解香港嘅人排隊係排唔到公屋呢？因為你依家用咗計分制，其實係排唔到噶。嗰啲單人排公屋一個月先加一分係排唔到，而係呢一啲嘅人家爺底乸一齊落嚟嘅時候咧，佢哋加分係加得好快嘅。你知道一個人排就係、是，即、就、係、是、你坑人數就得一個啦，計人頭。 啊 四个人又不同，如果四个人他们本身是一个家庭，快 上车，快上了楼， 喂，快很多的、啊、即有了这个计分制之后，其实还找香港人笨贼，你完全这些是没有检讨，跟着这些内地没得审查的资产，你完全是没有去即拿出来讨论，或者是怎样可以去找一个方法来对审查，你完全没有提出，一味就说是有贡献的。咁有咩贡献呢？咁有贡献同呢一有部分人喺度呃緊资源係冇抵触㗎嘛，梁国雄。你係唔係 讲话有贡献嗰一 part 㗎嘛，而去否定咗话係全部人都冇问题㗎嘛，你唔可以咁样去讲㗎嘛。 係呀，喂。喂，我亦都唔会否定，因为有一啲人係呃资源就否定所有人都冇贡献。但係你梁国雄亦都唔应该话有部分人有贡献呢，就即係否定晒有啲人系呃资源咯，你事实上系有啊嘛。而呢个比例喺香港人嗰个嘅理解当中，那个比例都唔低啊嘛。其实系 吓 吓，咁、啊、你 你净系睇嗰个公屋嗰个轮、啊、 个轮候册你就知啦，系啊 吓、啊，即系嗰个比例上楼嘅比例啊， 啲条队越排越长吓， 系 啊当中新移民上楼嘅比例，咁你咪知道系咪正常咯？ 咁你梁国雄又唔系拎呢啲数据出嚟做一个嘅即系政策嘅论述，就一味闹人话即系新移民都有贡献噶，你哋唔应该歧视，其实依家唔系歧视，冇人歧视嘅，呢个系只不过系应该所有嘅资源得到有效嘅运用啫嘛，梁国雄。咁包括其实你本人阁下嗰间企业村都系有好大嘅争议啦，不过今晚唔讲啦，系啊。咁我哋一路睇咯，佢其实仲有争取外佣居港权喎，吓、 啊！佢哋最中意唔认嗰一范啊嘛， 吓、啊！你哋最中意唔认呢一范系啦。OK 啦，咁啊，大家睇到咯，外佣辛劳贡献良多，平等关爱香港价值，捏造数据，居心可测，恐慌排外，你我蒙羞。这个是什么？就外佣居港权官司的争议自全港市民输啊，梁国雄，你就是手指不咬出不咬入，所以你如果是参加补选，我一定会将这份东西印发出去派的。你梁国雄事实上就是有争取过外佣居港权，你扮冇啊，你唔好扮冇啦，嗱，李卓人都算啦，即系当走甩啦。喂，你呢一啲登埋报纸噶，登埋苹果报全版广告嘅嘢，你可以唔认嘅咩？嗱，有文字噶，我哋睇下佢嗰个总结嗰段啦，因为佢哋你知佢啲嘢写到水蛇春咁长啦。佢话咩啊？个结论系接纳外佣拒绝分化，吓、啊、就动之以情咯。佢话说回头啊。边个唔想亲手养住自己嘅仔女啊？孝敬年老嘅父母咧，就跟住拉习成军啦，无啦啦啦又讲到咩无日无之嘅地产霸权啦，赚到尽嘅资本主义文化啦，营造咗没完没了嘅生活压力啊，剥削咗香港中下层家庭享受家庭生活、照顾长幼嘅机会，而呢啲家庭咧又喺政府嘅歧视政策护航底下。在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问题上有意无意地剥削外佣，那其实大家看到这段东西到底上边的什么地产霸权什么物同你那个什么外佣是有什么关系呢？你就拉集成军将所有无厘头的东西一次过， 同埋他是讲话中产的中下阶层就被剥削、 啊、 所以这些中下阶层就要再向下剥削， 嗯， 咁點解你唔幫中下階層先咧？ 係啊，咁點解你唔幫 中下階層嘅問題得到解決啦？咁佢再下一層嘅外佣，咁咪唔會受到歧視或者壓迫咯？ 係啊，咁佢咪得到有尊嚴嘅生活？喂，本身請佢嗰個都冇乜尊嚴啊！你又話要支持嗰啲外佣，好啦， 咁一路落咯。佢就话港人同外佣咧系有团结一致嘅基础啊，咁啊收晒气啦，真系。佢写文连严正要求香港政府必须保持司法独立，终止一切政治干预，不可提请人大释法。官员咧发现如果被发现制造恐慌咧，故意误导公众咧就必须追究。佢话咧本会都呼吁啊，全港市民以同理心去接纳外佣，团结一致，理解真相同问题根源，认清政府嘅虚伪，拒绝被分化同利用。建设人人平等、彼此关爱嘅香港，咁我相信咧，老实讲啦，佢话即系边个唔想亲手养住自己嘅仔女，同埋孝敬年老嘅老豆老母？咁如果佢本身系一个菲律宾嘅佣工嘅话，咁佢好应该做完佢工作之后退休啦，咁就翻去菲律宾去家庭团聚啦。而你哋就唔系，你哋就系叫佢嚟香港。申请居港权，跟住咧就家人抵赖一齐嚟晒咁样，系你系咪想咁咧？其实梁国雄， 喂呢啲人你再排公屋系嘛？啲菲佣又过嚟 吓，跟住啲菲佣咧就可以有居港权咧，就排埋呢个综援，咁就一条龙服务啦，就社福界啊，咁样就系、是、即系生意就好多啦，系咪咁样咧？喂，你边可以咁样噶？你呢啲乜嘢？咩亲手养自己个仔孝敬年老父母，关外佣居港权咩事啫？其实系佢要孝敬年老嘅父母，咁佢咪翻菲律宾咯？ 或者咁，如果系我请个外佣，咁我个仔又想孝敬个外佣咧，佢老咗 吓，咁咪咯？喂，咁你呢一个本身就系一个佣工嚟噶嘛？系咪啊？未有出粮噶嘛？ 啊！一个雇佣关系啫嘛， 一个雇佣关系乜？你无啦啦又讲到咩孝敬，又动之以情，有乜嘢？喂，你知噶啦，一个人申请咗落嚟，就家爷抵奶一齐嚟喎。咁、 啊、 你系想点咧？我当然啦，呢、這个外佣居港权最终当然系被即系否决咗啦，系嘛？ 啊、 即系法院亦都判咗啦，呢班友就梁国雄呢班友冇得请啦。但系佢哋唔应该再去呃啲市民，就话佢哋冇支持过外佣居港权。就话只不过支持外佣嘅申请居港嘅申请权，嗱呢啲系即系完全系嗰个嘅语言艺术嚟嘅。因为当日其实李卓人都系咁兜嘅，佢话支持外佣拥有居港嘅申请权，但系唔支持佢哋有居港权。咁点解你要支持佢哋有申请权呢？因为佢哋嗰个 working visa 其实系唔可以计落去嗰个七年嗰度噶嘛。不可以当是永久性居民那个逗留的期间来计的嘛。你怎可以说什么争取他们的，你连申请权都不应该给啦，是不是啊梁国雄？ 即本身你又不欢迎他，但是你又给他权去申请。咁跟着你 又给他申请。 走你申请，跟着你又踢他走。check 佢咁样，定系你又接纳佢咧？你到时你又 当然佢接纳佢啦。 check 佢咧 吓，当然佢接纳佢啦。佢叫香港人同呢啲咁嘅外佣团结一致添。 吓咁、啊啊、你睇到头先嗰张文嗰份文章，咪就系表明咗佢嘅立场咯。 系啊，咁就系已经表明咗个立场啦，系咪？咁所以你就叫啲香港人咧同嗰啲咁嘅外佣就团结。咁其實你咪即係等於香港有一班所謂嘅唔知咩嘢獨友，就去搞嗰個嘅叫做公民民族主義，有啲類似咯，係咪啊？公民民族主義就係話，喂，當嗰個嘅外國人、外籍人士，如果佢係認同香港個核心價值嘅話，只要佢又喺香港居留嘅，佢都可以成為香港人嘅一份子啊嘛。佢都可以成為香港民族嘅一份子嘛？咁其實你呢啲同可以同長毛合流喎、啊，呢班友 又冇抵觸喎、啊，原來 冇抵觸噶，可以同張超雄合流噶。你如果去深水埗嗰度，喺呢一個嘅深旺道啊，嗰啲天橋底，喂，你問一問嗰啲南亞人士，你問佢係唔係同意香港嘅核心價值民主、自由、人權、廉潔、法治？喂，佢一定话俾你听同意噶啦， 系咪？你话俾佢听系我就可以俾张身份证。 系啦，系我就可以， 唔使攞行街纸噶啦。 吓、啊，唔需要攞嗰个嘅所谓叫做酷刑申请噶啦、 啊， 就可以 grant 一张嘅身份证俾你。你估佢会唔会答你系同意咧？佢一定同意到极啦，系咪？ 系、啊。啊 即係你等於你再問佢，如果你同唔同意澳門嗰個核心價值啊，其實差唔多嘅啫。你同意我俾埋張身份證你，你可以攞錢添。 咁當然我都同意啊，其實係 係咪先？即係 咁，我同意啊。 系嘛，大嗌吹世安万岁啦，系嘛？ 咁、啊、我同意先啦，你排队啦，黎牛你就要， 我排第二， 咁我就排第一啦 ，OK 吓、啊啊，好啦，咁咧就系、是、即系嗱，有啲益友咧嗱，咁我哋睇睇益友啲意见咧，喂，有个益友就话唔知咩。据闻 con 佬都质疑热狗 live 嘅人数，我哋已经质疑晒噶咯，已经盖棺定论咗噶咯。咁仲有啲咩质疑咧？呢、這个系吓，冇、啊、咩、啊、好 嘅收听人数， 系督数，咁我哋都知啦。 唔需要质疑，吓、 啊、 唔需要质疑 啦。佢系督数啊，呢、這个系你可以睇翻我哋上2017年啲节目已经讲晒噶啦。咁另外咧，有位尹博森嘅益友就问：冷血公民最近有啲咩笑料？下个礼拜有，下个礼拜记得留意夜间热线，我哋系有啲笑料准备咗俾大家听嘅。今个礼拜唔公布字，黎牛都知噶啦，呢样嘢系 啊，一时醒唔起啊。 哦，唔好讲啦，咁样依家你醒唔起最好啊。 我醒唔起啊。 我咪以后讲你知咁醒唔起。OK 吓、啊，咁咧就系、是、嗱，喂，我哋见到嗱，我哋电话热线咧又全面开放8191204747嘅，咁啊。即系黎牛可以睇下，依家我哋好多益友留言喎、 啊， 吓、 啊、好啊。咁啊，我哋 Facebook 嗰度啦，而家有300人啦，暂时 系。 咁啊 ，YouTube 嗰度我哋而家有1700几人系嘛？咁啊，好啦、啊，我哋睇下啲留言先啦。咁啊 ，YouTube 嗰方面咧，咁就话咩 Con 佬系前主持吓、啊，连佢都受到质疑嘅。咁啊 ，Facebook 嗰度啦 ，Facebook 嗰度就。看得清楚啲啊，因為我嗰個 mon 大少少，咁就話而家係1700人啦，啊，咁啊有個益友就話，佢自己都霸住間公屋，咁啊講緊長毛啦，嚇，咁啊梗係啦，當然係講緊長毛啦，佢每個月都係98500，咁就佢就當時咧有講過嘅，就話咧，如果佢唔當選咧，咁就咁啊。冇屋住啦，冇保障啦，咁樣樣，咁你想唔想做一個做咗嚇咁多年嚇、啊、叫做議員收入咁高嘅人，話會冇議員做嘅時候冇收入係會冇保障咧？咁啊，大家自己判斷啦嚇。咁 啊，基本上你有供強積金嘅都有保障㗎嚇。咁啊，唔需要霸住一間公屋嘅。咁啊，呢個係有啲意見係咁講啦嚇。啊咁啊，有益友就話咩？哦，嗰啲熱血公民嗰啲咁啊，留翻唔講住，可能係呢單啊，唔知係唔係，要等阿神區翻嚟證實下。好啦，咁啊，1700人同埋而家呢度200几300人，咁啊，大概係2000人啦。而家聽緊直播嘅，咁啊，播下時先啦。而家係啊凌晨零時嘅凌晨零時嘅23分鐘啊！喂，系咪神居翻嚟啦？ 喂，系啊，系、啊啊、 有啲尴尬，有啲甩咳啊！ 哦，唔紧要，真系，唉，呢啲练下，练习下嘛。 啊，系啊，要练习啊。吓， 咁咧就系有啲益友啊 ，Quarlon Chan 咧就话，可唔可以第二日就睇到呢啲重温？其实我哋不嬲，第二日都睇到噶咯。 啊， 我呢啲 通常都系第二日嘅，第二日你赌马你都会。 系，我哋礼拜日都会 cut 出嚟嘅，系啊！我哋第二日，我哋通常都做到第二日嘅吓。吓。O K， 咁啊，呢一样嘢我哋系尽量去即系做到最好啦，系咪？好啦，转翻镜头先，好啦。咁啊，话说 差唔多接封烟啊，定系仲有话题啊？ 喂，我哋差唔多接封烟之前咧，喂，似乎就系我哋见到郁文有一个最新嘅 status 可以拎出嚟讲一讲，佢因为最新嘅系、 哦那 個、有个最新嘅贴文，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吓、啊，我哋不如系 分享咗出嚟再讨论下咯。 分享咗出嚟一齐系啊，讨论下系啊。OK， 咁啊。 都幾新鮮嘅，大概十零分鐘前嘅啫。 係啊，十零分鐘前嘅啫。 啊！ 咦，好似修改咗喎，係咪啊？ 嚇，係咩？ 嚇，咁唔緊要，我哋依家一齊嚟睇啊，因為依個係好新穎嘅一個 文字嚟嘅吓。OK， 咁我哋而家 download 咗落嚟先，因为有呢个系我觉得都值得同大家分享啊，唔系 dead air 依家吓。有啲有就问依家神系咪有啲有来电冇得重温嘅？只不过嗰啲咧就系、是我冇摆到啫吓。因为嗰啲太长同埋冇乜人听，我发现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啲有啲封烟嗰啲咧，其实系好少人去点击啊，咁所以我就冇摆到啦吓。Anyway， 咁我哋就系会有啲嘢话想听翻上集卡路士嗰一 part， 咁我哋迟啲会 cut 翻出嚟啦，尽快吓，都唔会唔摆咁样，唔摆，我哋都系。即系咁做噶啦吓 ，OK。热狗笑话下个礼拜先啦，买个关子咁，大家记得系去即系去咩啦？下个礼拜你哋大家就去听我哋嘅节目。好啦，咁我哋咧依家一齐喂转翻镜头先，就可以睇睇呢一个嘅最新嘅郁文嘅有一个 status 啊吓。咁啊睇咗最新依家修改咗嗰个啦，我哋。咁啊，郁文就话：那些就为了暂然见头角嘅年青人啊，吓或者卖乖取巧，或者行险而侥幸。幸进者咧，一旦喺政治上稍有凭藉，志得意满咧，好快就变得面目模糊啊。咁个 hashtag 咧就系不忍苛责，只有惋惜，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色啊。喂，咁呢一个咧就系、是、 最新嗰、 那个嘅 status 喎，咁啊啱啱咧，因为租租 send 俾我嘅时候咧，佢就系、是其实都系讲呢啲啊，佢人性嘅怯懦啊、丑陋喺香港政治圈最明显啦。靠政治食饭嘅固然咧都系政棍，咁啊暂然见头角嘅年轻，其实都系一路都系下边嗰句嚟嘅啫，只不过修改少少啦咁样。咁其实都感受得到郁文嘅惋惜啦，吓呢一个系吓。 咁啊，唔单系郁文嘅惋惜嘅，都可能系 好多人嘅惋惜啦， 可惜 吓，都好可惜啦。点解啊？卢斯达就系会，即系我相信系讲紧卢斯达啦，我唔知系咪啦，因为我又冇问过郁文咁样，佢啱先出呢个 status 系咪？我冇问过啦，好啦，我估啫吓，呢个系。咁我咧都想再简单回应翻少少啊，卢斯达啦，系咪啊？即系你依家咁嘅逃避咧，都唔系办法嘅。既然你讲到。吓、啊，即系呢个世界如果唔系无敌神区嗱 ，exactly wordings 就系话呢，佢话如果唔系无敌神区咧，走去踢爆呢个热血公民咧，佢话呢个世界就系冇公义噶啦。佢话咧，佢下一句系咩啊？佢话即系佢哋嗰班人所受嘅冤屈咧，就冇办法系获得平反嘅。喂，呢个系 exactly 系卢斯达所讲嘅，咁样系。咁你既然觉得我系为公义发声嘅人，点解你喺背后向我抽刀咧，向我开枪咧，而且又毫无示警嘅、哦？咁当然大家睇翻上一集就知道佢系讲紧我啦，喺度闹我啦，谩骂我啦，话我系泛民啦。但系同时之间，你卢斯达就系成日走去 D100嗰度接受访问啦。同埋走去呢個立場新聞寫你嗰啲文章咧，但係你寫親嗰啲文章咧就唔係寫宣揚港獨嘅嘢嘅喎，喺呢一個立場新聞嗰度就寫啲軟性嘅文章啊、八卦嘢啊、歌詞嘢嘅喎。你也曾説過喺 D100 李慧玲左右大局嘅節目嘅時候，你話連泛民都可以係建制派，唔係你話連泛民都可以係本土派。建制都可以是本土派，只要他们是为香港人的利益为优先就可以。那为什么你在背后又可以讲得出国民党扮本土的，你其实骂郁文这件事是和反泛民扮本土，即是你骂我这件事是。你又讲这件事，如果连泛民和建制都可以是本土派，为什么唯独是郁文和神区不可以是本土派呢？咁你呢一啲嘅 agenda 到底系搞紧啲乜嘢咧？你同泛民嘅人又过从甚密喎？其实系唔系你喺度嚟想挟持呢个本土派， 嘅話語權，然之後帶成包翻泛民咧。陳浩天係由頭到尾都冇去參加過你嗰啲咁樣嘅跟泛民隊尾嘅揈搖旗吶喊嘅集會喎，而係你哋呢班咁嘅 B 隊咧，經常都係走去跟泛民隊尾去遊行喎。你哋呢班泛民嘅 B 隊亦都經常係接受一啲泛民嘅款待添啊！最近原來發現係包括新民主同盟都有喎。有冇啊？你哋自己講啊！你自己講啊！有冇係？唔使問我攞證據，又你又要攞證據，我就係下次先登翻出嚟啦。你唔好臨時臨急問我嚇、啊，你就問下自己有冇啊？咁樣咁你話我係泛民，你詆毀我係泛民，到底係你翻泛民定我翻泛民啊？盧斯達，你點能夠講出一啲咁樣嘅嘢嚟到去冤禮我呢？即係。既然你都知道我當日係咁撐你，係咪啊？咁幫你嘅時候，你仲講到話冇咗神區咧？呢、這個世界又冇公義噶啦！哇、哦，原來你咧，依家係因為啲乜嘢嘅原因嚟到要向背後抽刀咧？喺我背後，預先嘅通知都冇喎。如果你係純粹係唔同意我嗰個立場，你可以私底下揾我傾啊。是冇嘅喎，一嚟就喺度暗示我，當然有啲盲毛啦。開頭就咧，呢啲絕對係盲毛嚟嘅。你哋就唔明白，作為一個臭老狗，佢哋寫嗰啲文章點樣指桑罵槐呢方面，我係絕對係非常之敏感度係高。我亦都知道佢鬧緊我，而事實上大家睇完就前晚嗰個節目都知道佢係鬧緊我啦。咁樣係咪啊？都無可否認啦，係咪啊？咁你話係咪仇思達唔鬧得咧？當然唔係啦。但是你冇理由冤禮我係泛民噶嘛？你冇理由詆毀我嗰啲嘅主張係同泛民一樣，就話我擁抱泛民嗰啲嘅主張，然之後就話我擁抱一國兩制。你講呢啲嘢喎，盧斯達，你咁樣喺我背後抽刀喎、啊，而係喺陰謀敗露之後，你冇回應過喎、啊。咩國民黨俱樂部啊？咩叫台灣專家散播愚昧啊？你不如呢啲你可以拎出嚟講，我都冇所謂噶，係嘛？你拎出嚟講下，討論下，大家咁完全係冇啊！唔好意思，佢完全係顧左右而言他，一整日咧喺度又貼貓啊，貼呢樣貼嗰樣啊，係迴避。咁有啲人仲話要等佢回應啊，先至即係。肯去死心啊！呢樣嗰樣，我諗唔需要啦，係咪啊？佢係唔會回應嘅呢樣嘢，佢點樣回應啫？佢有乜嘢嘅基礎去回應啫？佢就係作嘢啊嘛，佢就係冤禮啊嘛，係咪啊？咁你問我，當然係相當之嘅失望啦，係咪？點解我重複又重複貼佢嗰個嘅語句出嚟？就是因為當日原來他都知道，原來我是幫過他很多的，幫過他很大忙的，原來沒有我就是他連自己的冤屈都平反不了的。然後你今天就可以說這樣的這麼刻薄的東西對我，那如果你說我是先聊者賤，我抵死而已，我都沒有說過你的盧斯達，是不是啊？你一直以嚟點樣去立場新聞嗰個投稿，甚至乎當你上 D 一百嘅時候，都俾啲益友質疑我，淨係批評林康正，唔批評你就唔夠是其是，非其非喎。我都有承受一定嘅壓力嘅喎，呢樣嘢係。咁你係咪睇唔到咧？然之後就係我冇鬧過你啊，冇批評過你啊。你在一些文章裡抄一些八旗文化出版社的書的一些觀點，你就寫你的八股文，我都沒有批評你啊，是不是啊？為什麼你會這樣說我呢？是，我真是大惑不解咯，啊，當然啦，你是如果不回應就不回應啦，我都沒有所謂的，是不是？因為我都不知道你可以回應什麼。 所以有些益友說他會回應，我告訴他是不會回應的，他繼續貼他那些不知道什麼貓啊，貼一些軟性的東西，繼續就繼續搞他那個非毒即統啦，你繼續做那個 B 隊的那個大佬啦，這樣是恭喜你啊。所以其實我在上年十月呢都發表過一篇的文章啦，叫做是不是有些人又我不寫東西，其實我也有寫的，不過我不喜歡寫，我喜歡 up 多一點。我就話咧，本土派裏邊喺未來咧，即係依家咧，就會分成兩派咧，將會一派咧就係唔買黎智英嘅帳嗰一派咧，就係反黎派啦，所謂。 嗯嗯。 而另一派就係會俾肥佬禮收買咗嗰一派啦。當然未必係肥佬禮親自真係收買啦，佢可以使佢好多嘅泛民嘅周邊嘅媒體啊，即係例如唔一定係傳媒噶。例如立場新聞啊、城寨啊、D 一百啊、眾新聞啊呢啲咁樣啦，叫做 透過呢啲做買手 啊，透過呢啲咁嘅人去招安啦、啊。而李盧斯達亦都的確喺立場新聞嗰度係有呢一個嘅專欄啦、啊，咁樣。我一早已經講咗話，未來係會分成兩派啦，本土派係一邊就係反黎啦，一邊就係親黎啦，咁樣。咁而事實就係咁咯，嚇、啊。咁我亦都唔會見到佢會批評黎智英嘅，佢會批評郭台銘咯，將會係，因為佢同時亦都黐埋咗台灣嗰啲吸毒派嗰度。咁即係你話對於呢啲人，你話係咪失望？咁我就覺得當然係。唉、哎，我轉翻個圖片先嚇，費事乜嘢，轉翻我自己講啦啊！即係你話我係咪失望？我當然係會係失望啦，係嘛？即一个咁样，你当佢系朋友嘅人，佢喺毫无预警嘅底下去咁样去讲，吓、啊、有好多人仲喺度模模糊糊嘅、哦，开头仲话叫我咩同佢倾下，如果系有得同佢倾啊，佢一早同你倾咗啦，佢使乜出篇咁嘅嘢去夹你啫？就话你嗰啲，即系我讲嗰样嘢系咪错咧？其实益友都理解我所提倡嘅嗰一个叫现实主义啦，叫做 嗯。 咁當然你又可以唔同意，但係佢喺度鬧緊我，咁咪鬧緊我咪鬧緊我咯，咁冇所謂嘅，咁就唔好去即係屈我係去泛民，太無聊啦，呢嘢太無聊嚇、啊。好啊，咁咧就係、是、好啦，咁我哋不如接聽電話啦，好唔好啊？係想講 啊， 呢啲廢人。 剛才毓敏那篇文章呢，他有寫的是雜誌2017年，你有沒有看到？ 是2017年，就是那篇長文嘛、啊 啊、那篇長文那裡再摘、啊、即是再摘要出來、 嗯、 即是他那個意思，其實就是說2017年的時候已經說過有一些這樣的東西、 嗯、 即是有些這樣的人、 嗯、 有些這樣的方向、嗯、但總是會有些人呢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去， 是不就是他覺得自己啊站露頭角了，巴閉了，是吧？ 是 啊、 所以其实都挺可惜的，其实一早已经讲过，即是已经预言过 了。是啊，就是咯，其实原来估不到他讲那个就是这一个人咯。啊，那你说是不是相当之失望呢？还有你搞什么，你声称说你自己搞什么武装革命，搞这样搞那样，你连义气和忠肝义胆都没怎么搞呢，是不是啊？ 怎樣凝聚啲人去 搞咧？凝聚咧，喂，原來喺一直喺你身邊最撐你嘅朋友就係攞嚟俾你出賣嘅，嚇、啊！就原來我係變咗泛民嘅，擁抱泛民嘅，咁你點搞你？咩革命啊？邊個同你做你個革命志士啊？即係失望到極啦！呢啲係好啦，我哋聽電話啦，不如好嘛？ 好啊。 有些人说卢斯达就说即他设计对白就是他是一个坏了的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说，即是你如果有一丝的顾念你都不会这样去糟质我。好，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喂，早晨，点称呼呢？早晨，到你啦。 早晨，我是 Toto 啊。 系 Toto， 请讲啊。 Toto 啊，系啊，系。 系。 我今日 第一次公演入嚟升到，咁开头讲 Demi 啦，八卦几多啦， 系 咁、嗯、其实诶、都觉得由其实好多分析上咧都讲咗一样嘢嘅， 系 就话其实呢单嘢唔系净系一单八卦嘢嘅， 系吓、 啊、香港嘅即系可能好多大年纪啲嘅。即係朋友睇佢哋兩個嘅新聞，其實係一件社會嘅事件嚟嘅。 嗯， 即係啲中年人啊，諗翻起啲即係自己細個睇佢哋到而家誒離離合合，香港嘅一個道德倫理嘅一個題材嘅。 係啊，睇足三十年㗎啦，呢樣嘢係。 我就冇睇住咁大啦，不過就都依家都覺得其實佢哋即係由於 Sammy 咧作為。一个嘅基督徒，呢、 嗯、 件事咧都俾人即系抽插紧佢咧，都好惨嘅。又话诶，即系佢可能系为咗面啊，或者系因为公关问题啊，咁啊原谅啦，叫做原谅啊许志安。 嗯， 咁但系我自己睇，因为即系作为啦，作为都系信徒咧，都觉得 你都系基督徒嚟噶。 系啊，即系其实 Sammy 咧，如果系我哋认识嘅。真系相信呢一个信仰嘅朋友咧，咁佢其实都真系一个希望个老公即系好爱佢，亦都俾佢有机会嘅一个女人啦。 系、 嗯，所以就见到觉得心黑嘅，咁但系就冇办法啦。系，有时大家见到可能就会笑下，系呢啲老婆扯得过啦，玩几多次都得啊。 系， 咁但系其实作为一个男人啦。聽到呢啲事件咧，真係唔係開心。 嗯嗯， 佢就出賣緊自己心愛嘅女人呢單嘢，真係個女人慘，女人慘。 嗯， 唔好講係咪教徒教友，不過呢單嘢聽到睇到好多香港嘅價值觀都仲係有一絲嘅，即係都叫做有啲希望嘅。我哋讀書讀到而家都見到好多人玩玩下離離合合。咁、嗯、其实都以为香港人都冇乜所谓啊，都唔算新闻噶啦呢啲嘢。艺人喎，艺人都系艺善多啦。 嗯。 咁啊啊，而家都唔系嘅，大家都觉得都仲系希望呢啲咁嘅偷食事件系少啲嘅。 系。 咁啊，即系一件好事嚟嘅一个社会现象，即系我哋香港嘅道德 吓 观念都仲一丝尚存嘅。如果系啲唔知咩印度啊咩城啊呢啲会唔会系新闻咧，就真系唔知啊。 我、哦、明白，咁啊呢啲系即系你话道德事件，咁我谂系喺政界就更加之多添啦，而且令人相当之嘅惋惜啦，系嘛？呢啲即系你话道德嘅事件系嘛？啊， 系，即系其实我哋香港人对呢一个嘅道德界线一早已经系即系有啲绝望噶啦，见到啲官而家以前偷步买车可以下台，而家可以死口唔认。 嗯嗯嗯。嗯明白你的意见啊，滔滔。 系啊，近年又见到你哋有成日讲啦，啲咁嘅政棍， 嗯嗯， 得 嚟讲 住， 系啊， 都冇啦。原来其实都系一班嘅，即系呃人嘅人。唉， 系好失望啊！吓，真系同意你嗰个讲法啊，滔滔。好失望啊。OK， 喂，多谢晒你意见先，好唔好啊？ 支持人家好。 OK， 多谢你支持，好，拜拜。即系咧，喂，我都就系想讲一啲嘢啦，系咪？即系有啲嘢，即系你话，其实都几感触噶，真系吓 吓咩感触啊？ 即系嗱，如果你系一个你有一个朋友啊，有朋友咁先算，你当佢一个朋友啦吓 吓， 咁就。咁當然啦，我唔知佢有冇當我係朋友啦。咁依家知道就係佢原來冇當我係朋友啦嚇。 啊！ 就咁樣嚟到去背後同一班友嚟到去唱衰你、詆毀你，就話呢樣嗰樣，就原來事前又唔同你溝通一下， 嗯， 就夾硬寫篇文章出嚟啦。佢屈咗我，當然啦，屈我之前就係鬧咗鬱敏好多次啦嚇，最後到我啦。咁真系嗰种嘅心态上系会真系我唔系马国明啊，或者我唔系呢一啲，即系我唔需要官腔去答一啲话我冇乜感觉。我话俾你听，我好有感觉。 嗯 即如果第二啲你話嗰啲熱狗啊呢啲咩嘢泛民啊乜嘢嗰啲有咧，就可以怨禮我，我冇乜感覺嘅喎，即係預咗噶啦，係咪先？預咗噶嗰啲係嚇長毛啊乜嗰啲就鬧我啊嗰啲預咗噶嗰啲係，然後我冇預計到原來盧斯達都係咁樣。即是你在背后的那些毒群那里这样去啊如果是我去主动去攻击你你去还击呢那或者是千条者自然的是不是那你现在不是嘛即是我是即是我想问其实我是得罪了你的什么呢啊我連批評你都沒批評過喎，我係可能我講嗰一啲嘢你唔啱聽啦，關於你嗰啲獨立嘅行動啊，港獨派咪即係得個齋噏啊，呢樣嗰樣啊，可能你聽完啲嘢之後唔啱聽啦，咁你唔啱聽都可以反駁嘅，嚇、啊、就冇理由 唔啱聽就唔啱聽咯，好平常啫。 即係好喂，佢啲反駁我都唔係唔得，你直頭指名道姓話仇思達某一個觀點，幾時幾刻講過，你原句引錄出嚟都冇所謂。即係你既然係咁不念舊情，要攞嘢批評我，佢都冇所謂嘅嚇、啊。但係我最介意就係你話我咩擁抱泛民價值啊，一間又話擁抱一國兩制又呢樣嗰樣，你噏呢啲嘢啊嘛，盧斯達。即係其實係有咩有咩為咧？呢啲嘢嚇，即係有啲人話當上菜一火，咁即係呢啲係好沉重啦，你明唔明啊？嚇！即系，诶、哎，你今日讲两句啦，零后，系、哎、你讲两句，系、哎。 你突然间转到咁沉重嘅心情，即系我呢啲都唔知点算好，因为嗱，本身我你会系同佢系会系熟啲啦，系咪？啊，即系你亦都有啲系嘛，呢啲之前都支持过啲节目啊，咁样样啦。咁所以你其实都要同佢有交流啦，本身。 嗯。 係嘛？亦都如果你咁樣算起嘅話，係嘛？好多人都係會咁樣去計算啦。2014年到而家咁樣樣，即係都幾年時間啦，係嘛？都識咗， 嗯， 咁啊都好難講嘅，唉。不過我又覺得即係老土啲講，你立場唔同咪係嘛？論點對駁咯，或者你當睇唔到都得㗎，係咪先？有時我哋都好多 即係其實咧，其實我其實你真係嘅講啦嚇，我就多數都當睇唔到。如果那個人係我認識嘅話，我又當睇唔到，咁啊算數啦，係咪？呢、這個正如 Barry Mark 所講，就叫做見面就三分親啦，又係見過面嘅朋友，係嘛？而且認識咗一段時間嘅朋友，如果你認為嗰段嘅友情係值得你嚟到去嘅珍惜嘅。就当然是当看不到啦、啊、包括其实我当日都被人骂啦，我都知道有些人说我只是骂林康正，说上 D100 都没说你是不公道的，这件事 我现在承认、哦、我道歉、哦、向林康正道歉、哦、因为我只是说你、哦、其实我应该要骂埋盧斯達的、哦、那你把尺先一致嘛、 啊 咁我好都承受咗呢啲嘅，即系批评啦。咁呢批评系啱嘅喎，其实系、 啊。你都冇反驳啦，都冇得驳。 我冇得驳嘅喎，咁我就系因为唔想去批评你啊嘛。我都唔去批评你啦。 即你话我系泛民，我都冇闹你翻泛民咯。你一嚟喺嗰个咩嘢立场投稿，你想啲啊百度其实唔系一次啦，打电话又试过上去乜嘢咁样，我都冇，我都当睇唔到啦。咁你都系咁样，咁我拥抱泛民唔系嘛？即系有冇人信啊？咁样嘅，唉，真系，即系呢一又话个闹广场冇振奋啲讲咗啱啱啊，讲咗，唉，我哋听电话啦，不如都系， 好啊，好啊， 唉。就梗系心都探鸠埋啦，咁样系吓、啊。好，我哋听下一个益友嘅电话，嗱，8191204747啊，可以打电话嚟啊吓。有啲人话佢个 Facebook 冇讲，嗰啲佢唔会讲噶啦，呢啲嘢都断正晒，仲讲乜鬼啊？唉，嘥时间啦，咁样系。咁啊，嗱，我哋电话号码8191204747啊吓吓。咁我或者係睇下呢一啲嘅益友嘅意見啦，係咪啊？咁啊 ，CYLiu 咧就話呢、這個神區咧就已經好俾面盧斯達，係嚇。 即係 Tom Lam 啊 ，Tom Lam 啊 ，Tom Lam 係啦，係。咁咧就話即係有啲人叫我唔好理佢，其實唔係理佢嘅。咁即係依家講開就即係回應一下啦，係咪？因為佢都唔回應我，咁啊，即係得我回應佢啦，單獨喺度，係咪？即係我都不吐不快，因為你唔好見我成日喺 Facebook 嗰度回帶咧，好似唔知喺度做乜咁樣。我即係要話俾大家聽，我係個想法啦，即係大家都要清楚啦，呢樣嘢係嚇。即係如果唔係咧，就以為我喺度唔知喺度嚟。即係做緊乜啊？你明唔明啊？有啲人仲話我誤會咗，我係話俾你聽係完全係冇誤會啦，咁樣有咩誤會啫？黐線咁啊！即係佢寫埋出嚟，咁我想問你嗰個老 K 乜乜乜係嘛？台灣專家散播愚昧，咁你呢啲係唔想講係？即係邊？即係你哋自己自己諗啦，係。有啲人就以为我会，有啲人就以为我会即系啊咩咩咩屌鸠佢咩嘢拍台拍凳，我唔需要拍台拍凳屌鸠佢，系嘛？嘥时间。好啦，我哋依家听下一位益友啦，早晨。 早晨，早晨。 系早晨，点称呼啊？ 阿华。 阿华，请讲阿华。 喂。我想讲下卢斯达咧， 系， 喂，你好似系咪 short 鬼咗吓？ 吓，可能系噶， 因为嗰一阵子俾热狗恰到咁样嘅都咩嘅？ 吓， 吓，好似死狗咁样，哇！依家好似成个人醒翻咁喎。 喂，佢当日都话我帮过佢喎，又讲到冇我就冇公义喎，唉。 啊，点解佢呢啲人咁样噶？ 吓， 一时一样嘅。 吓。依家就 阿鬱敏好似成日都開到發骨仔咁嘅， 呢個呢個你講啊， 啊一件又一件喎，係嘛？真係， 係 你話咩講啫？阿嗰個盧斯達好似佢咪喺阿鬱敏嗰度講啊，或者咩？好似好慘咁喎，嚇！又話俾熱狗點樣黑，點樣點樣點樣，你都唔～咁你嗰陣時你又唔發 威啊？佢嗰陣時就係其實好似有都有叫做回應過啦，或者可能佢當做係發威啦。嗱，阿華其實咧喺我哋益友嘅眼中咧，或者一般市民眼中咧，發威係咩咧？就是、起碼好似我咁搜集咗好多嘅證據啊、材料啊、資料啊，咁就係開台嚟到去做一個嘅節目嚟到踢爆佢，咁呢啲叫做發威啦。當然，盧斯達本人又不善辭令啊，即係講嘢又唔掂啊。佢發圍嘅形式就係寫文章嘅啫，其實佢都有做過嘅，咁樣係，只不過係冇效果啫嚇。 你嗰次听佢讲喊晒口咁样，你啊同阿郁敏嗰啲都好帮佢啦，系咪先？ 咁绝对系佢自己都认噶呢样嘢吓，佢、都有认噶。咁所以我就系唔知点解佢会，即系我系咪已经沦为咗一个吓帮、过佢嘅契弟咧？咁样，唉， 有时好似佢自己讲过咩都好似唔记得晒咁样吓 吓，系 啊真系唔记得。 你个节目咧做得好好啊，我都你次次开台我都听嘅。 喂，多谢晒啊，阿华哥。 系努力啊，努力啊吓。 好多谢你嘅电话。 唔阻你啊。 OK， 好，拜拜。 好，拜拜， 华 哥。 好啦，哇，咁啊，喂，有啲人系唔知系咪海外嘅有打嚟吓、啊。吓、 啊，好啊。 睇下佢点啊吓。 啊，睇下听唔听得到。 睇下听唔听得到啦，系啊，早晨。系早晨。 好。 系你系边度打嚟噶？系早晨到你啦。 别个。美国啊， 系你美国嘅益友，你点称呼呢？ 阿 Sam， 阿 Sam 系，请讲。喂，有 delay 噶，你可唔可以熄咗嗰个嘅收音机先啊 ？OK， 好啦， 熄咗。 系，请讲阿 Sam 吓， 讲得啦。 系系讲紧噶啦 ，on air 紧噶啦吓。 哦 ，on air 噶啦，哦。第一次听你节目，哇，阿成佢。 喂，多谢晒阿 Sam， 系。 第一次听你直播啊！唉，你咁嘅心情打下电话嚟安慰下你，哎呀！ 啊，多谢多谢晒你啦，我哋都好感恩啊！你喺美国边一个埠啊？ 我嚟加州。 哦，加州嘅，加州嘅益友。 系啊， 好高兴啊，好高兴认识你啊！ 通过下，通过下信啊，好中意睇你嘅节目啊！系，不过见你今日心情咁唔好，唱只歌咪冇事咯。 系，多谢多谢多谢。好好感激你吓、 啊！今日心情不好啊，第一次睇你做节目，咁啊心情唔好就吓，咁、啊、就打个电话嚟安慰下你啊。 喂，你希望你多啲支持我哋、啊，你之后都要继续听、啊，好唔好啊 ，Sam？ 好好好，咁我唔阻你啦吓。 OK， 好啊，多谢你电话吓、啊。 好好好。 OK， 拜拜。咁啊，似乎就系、是、嗱，即系好多益友都打嚟安慰下我哋咁样吓、 啊。系啊，啲新益友都好有你心啊， 好有我哋心啊，系啊，大佬。好啦，咁我哋就接听下一位嘅益友啦。嗱，81910047啊吓，130条线嘅吓。呢、一个嘅，我争啲读咗个电话号码出嚟，因为我要跟住嚟打噶，我都唔可以分神噶，因为打错啊。好啦，下一个嘅益友吓，电话就正在接通当中。听日冇马跑啊，听日礼拜日，同埋咧，我听日就会去买个部机噶啦，因为呢部系搞唔掂啊。大家见到我呢度仲有个好旧嘅一个古老 iPad 咧，嚟到睇紧大家嘅意见啦吓。OK， 喂，神居， 系早晨，点称呼啊？早晨， 又系我啊，日日乌啊。 哦，日日乌，你嗰日先打嚟，日日乌，早晨。 系啊，前日咯。 系，欢迎你啊。 是啊，今日就想讲下，其实即系我想今日喺卢斯格嘅角度点样睇你咯。 哦，好啊，你先讲嚟听下喎，我都想了解喎。 即系譬如一个朋友， 系 大家都系揸笔嘅， 系。 譬如我系工程师， 是 你系揸笔嘅， 系。 咁大家即系叫做各展所长咯，冇乜利益冲突咯， 吓。嗯。 咁但系。大家做朋友，大家都系揸笔嘅。我你话斋，佢不善，有不善辞令，即系有身边有一个朋友，喂，你做乜都比唔上佢嘅、你妥唔？你拉唔低佢啊？系咪先？ 咪呢啲就变咗系中国人嗰只嘅叫做文人相轻咯，咁啊唔好咯。咁你点样搞香港民族呢、你原来都系有嗰种嘅华人嘅陋习嘅，就系、是、文人相轻咯。 系啊，呢啲人性嘅嘢真系。即系又讲真，又真系好不是美言嘅，系嘛？即系尤其是嗰个人成日喺你身边嘅、他又咁帮你、而佢即系佢虽然系帮你啫，但系即系你俾你喺佢同你都系同一个范畴，但系喺呢个范畴上面，佢优胜过你咁多，你真系好冇瘾噶嘛？所以可能佢一开始嗰时，佢真系真心多谢你嘅，但系。时间长咗，即系佢 嗰啲嘢，嗰啲佢唔中意你嘅嘢，慢慢发酵， 嗯， 就会变咗质咯。 吓， 系嘛？咁就导致即系今日咁嘅局面咯。 吓，咁有人话，有人有位有阿张谦就话上年佢本书滞销，咁呢个又唔可以话人，我都唔知系唔系。是不是是你这些的我已经是不知道了，我没问他的这些东西是 OK。 是啊，那他即是照说我都见他，譬如上 D100, 上得 D100, 其实他的心已经是变了咯、 啊、 已经是不是说跟你跟玉敏站在同一个阵线，已经不会的了、 嗯、 已经完全不会是这样想，即是好老实说在他的心态、嗯客观啲睇，咁佢都要揾食咁啊！ 喂，好老实讲啦，佢哋成日嗱，佢哋嗰班所谓嘅港独派啦，经常就话要上 D 一百啊、立场啊、甚至乎苹果啊嗰度咧，就话要扩大佢哋嗰个嘅触及率同埋接触面啦、啊，就系要将佢有 群众 嗱。咁如果你哋系呢一个嘅藉口系成立嘅话，咁點解神區呢個台你又不停咁批評話我哋嗰啲節目係乜嘢人聽啊？有啲又廣東人聽，你唔中意，你理得我咩人聽啫？當你要求去擴大嗰個接觸面嘅時候，而神區係事實上係做得到嘅時候，你又走去批評我。 嚇、啊 啊！我做得到，你做唔到，你又你班友又喺度即係叫眼紅啦，係咪？呢樣嘢就係好客觀噶啦。咁我做到你做唔到，咁你又要你要靠黐 D 一百，靠黐苹果先有人睇，我唔需要啊嘛，咁你点解要诋毁我啫？系咪先？吓 吓，佢其实佢唔需要诋毁你咯，即系好似我上次打嚟都系，佢诋毁你都冇用， 嗯， 会话佢自己做得好咗噶， 嗯， 但系佢可以做啲乜啊？ 嗯， 系嘛？ 喂，比如话郁敏，佢建议佢读多啲书。其实我仲建议佢读出声添，攞本书出嚟直头读出声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当好似读报纸咁。你知唔知道以前啊？阿钟伟明大哥啊，即系作一股啦吓、啊，就系、是、喺香港电台做呢一个嘅广播剧嘅。佢教啲新人咧做广播咧，就系、是、要喺度嚟不停咁样读报纸。如果嗰个人咧，佢係新人，而且佢又有啲黐脷根啊，或者啲懶音又嚴重啊，咬字又唔清晰啊，讀多啲嘢、啊、真係讀出聲喎、啊，唔係就咁 reading 喎、 啊。 咁、啊、樣係對於佢嗰個嘅即係咬字啊各方面係有幫助嘅、啊啊、我覺得佢就應該除咗讀書，讀出聲啦、啊。 即係、就是、好似武当派咁有个剑宗有个气宗咯，剑宗你一下就独孤九剑嘅，咁边个走去学气宗练三十年啊？系嘛，郁敏叫佢读书啊嘛，系嘛？喂，嗰啲唔系即刻建功噶嘛？ 呢啲都系功夫嚟 嘅，抽你刀 啊， 抽完你刀即刻呃到多多少少呃到啲 like 噶嘛，系咪啊？ 咁啊系，呃到好多嗰啲毒友啊、泛民嗰啲钱王 啊，就会好中意啦。当然系吓、啊， 虽然当然就系长远计，梗系咁样都系失败噶啦、 嗯。 但系佢咁你话啦，佢可以点啊？佢、 嗯、 又系文人呢条路， 嗯， 即系你叫佢转行啊？即系其实你叫佢转行，可能都系有建设性嘅，但系。即系冇人会咁谂咯，人哋诶嘥咗咁多时间，佢、 嗯、 会唔会去做第二个范畴嘅嘢？佢走唔走得出呢个圈？ 嗯、 即系佢都经营咗咁耐，都建立咗自己一班嘅少少嘅独友。 嗯， 你叫佢 少少独友， 系啊，你叫佢翻出去都系有一定难度嘅。叫佢读翻第二个专业，咁又读三年定读六年咧？ 嗯、 想读个学士，读个博士，系嘛、 嗯嗯嗯？ 都系一定难度嘅，所以佢即系我觉得佢呢啲又系即系当然啦，你系朋友嘅， 嗯， 佢即系卖友求荣做呢啲嘢嘅，梗系非常之唔开心嗰只啦。 嗯、 但系喺旁人眼中就我就觉得系即系好普通嘅事。 嗯， 系啊，佢就系会咁做，因为真系噶嘛，你一个朋友系即系除非你个人系即系心地就系比较正直啲。心地比较好啲、 嗯、 你有一个朋友嘅有一个叻嘅你会喺身边学习。但係你个即係譬如你有个心呢比较上有啲自卑咁嘅呢，你唔会话 即咁正面嘅諗嘢。 嗯， 即係譬如佢人係正能量嘅，你睇佢都唔似啦，係嘛？佢、就會喺即係佢係正能量，佢會諗：喂，可唔可以喺阿神區身邊學到啲嘢咧？佢唔係嘅，但係佢一自卑，佢就調轉諗第二啲嘢。 啊， 係嘛？佢就真係佢即係本能反應啫嘛。唔中意咪寫衰你咯。咁、未必真係想寫衰你，但係佢就係話佢冇嘢可以做到啊嘛。 嗯。 咪谂下一边咯，冇办法之下， 系、嘛？其实就 郁文俾咁多机会佢，俾个节目佢，咁我都睇过佢啲节目啦。即系嗰次你同佢一齐做，我唔会对佢有反感噶嘛，因为你趴住佢做，佢又冇乜嘢特别嘅，系、嘛？但系佢真系做唔掂啊嘛，唔系个个做得掂嘅做个节目系嘛？你俾支咪我啊，你睇下有几多人听啊，系、嘛？系、嘛？我开个节目啦，睇下有冇人听，即系其实系难嘅，所以变咗郁米捧佢唔起嘅，咁佢喂你又喺佢身边，你又做得咁好，多多少少都真系唔开心啦，系啦。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啊，悠悠，好唔好啊 ？OK， 好啊 ，OK， 好，多谢你电话， okay， 拜拜吓。 好，拜拜 吓。咁呢当然系佢好多系悠悠嘅个人意见啦吓，我唔知啊。即系佢点谂啦，系咪？佢点解会作出呢啲行为？到底系有计划啊，定系纯粹妒忌啊，定系点样？我就唔知啦。呢一样嘢无从考究啊。OK 啊，但总之啊，其实就系分咗系泥派同埋反泥派，亲泥派同反泥派，呢个肯定噶啦。呢个系肯定啊。 呢个系一个分水岭嚟嘅。 系，我都讲咗，呢个系肯定啊。你睇见有啲有自称独派嗰啲咁嘅 B 队，成日可以黐埋泛民嗰度围威喂嘅，你咪知道喺呢班友喺度做紧乜咯？点解泛民会容忍呢班友可以喺佢哋隔篱嗰度嚟 V V V 咧？系咪？早晨，系到你啦，点称呼啊？ 哦，唔讲得啊。 系，请讲，唔讲得。 喂，其实我有少少意见俾你嘅， 系，请讲啦。 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讲嗰个系咪卢斯达啊？ 系啊， 我识佢老鼠咩？其实 系， 即系嗱，你应该咁谂，同埋个实际嘅情况都系，其实你哋唔同 level 噶啦， 系， 你明唔明啊 ？OK， 即系你神区嗰个 level 咧， 系 同卢斯系咪卢斯达啊？ 系啊。 啊！你同佢个名好似啊，你明唔明啊？所以我惊读错啊，即系同嗰个人咧，基本上咧 系 唔同 level。 嗯。 嗱，有样嘢咧，真系建议嚟嘅。 系 你见郁文咧，其实都好少开人名噶。 系， 因为点解？ 不同层次 救佢啊嘛。 系 ，OK 啊。喂，你知唔知啊？喂，阿吴广德兄啊，其实咧，你呢一个嘅论点咧，即系话叫我唔好再喺个节目时间嗰度提呢个人咧，系有一啲即系我身边咧都有即系颇有份量嘅一啲嘅前辈嘅朋友啦，吓前辈啦。都是有你同一个见解，即是话叫我冇捻再讲，好捻闷啊呢条友咁样。 系啊，唔系，因为点解咧？ 系 我见你头先都好感触，系嘛？即系又吓将个成个节目嘅节奏都拖慢晒，同以前啲欢乐嘅笑声同啊嗰啲激情嘅对答都即系唔见咗。咁我又见到你好似喺度想喊咁。 好，冇喊冇喊，系冇喊，系 唔系唔紧要啊？即系我觉得一次半次冇乜所谓啦。 系 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即系虽然唔系话广播处俾你嘅牌，话但系都系叫做系嘛，都系叫做大气电波啊。 系 好嘛？ 吓，冇浪费啲资源。 呢啲冇错啦，呢啲咁嘅人咧，其实真系唔同 level。即系好似我咁，我都唔会同啲无聊人杂皮啦，系嘛？即系当佢长波咪算咯。 明白， 因为就我头先嗰个咩仇斯达啊， 系 卢斯达， 卢斯达 吓，卢斯达系老鼠达，系老鼠达系啦吓， 系 啊，唔系咁样容易记啲嘢，明唔明啊？即系老鼠达系啦啊，咁个老鼠达咧就我头先见你同佢即系讲喺个台度讲咗几次 吓， 咁我就上网 search。 是 其实即系揾佢资料唔多噶，其实 Wikipedia 咧，基本上我谂系得300字咁上下去描述佢嘅咋。 哦 ，OK。 咁我立过之后，基本上都觉得即系 我覺得佢冇呢個價值去講咁多嘢咯。 嚇係嚇。 咁但係即係可能你同佢之前好熟嘅。嚇、 啊。 咁即係始終大家交往過，佢即係對你唔住咁。 嗯、 但系即系好似马国明咁讲咯，系嘛嗰一段落咯， 嗰段落系啊，系啊，唔好再嘥电啦，系啊， 段落啦，嘥时间啦，即系最主要 系， 即系佢即系最后面一句都系，即系大家已经唔同 level 噶啦。 O、okay, K， 我都希望你继续做好啲。 多谢你， 你有而家嘅，即系你有而家嘅成绩就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你自己努力啦，系咪？咁、 嗯、 但系即系希望你继续帮我哋。鞭策下吓， 继续啊！唔系今晚都谢咗噶，你见我都，唉，咁啊，下次会好翻啦， 继续去做呢、這个做好呢个监察嘅工作。 O K， 系啦，咁其他嘅嘢咧，基本上就即系啲唔同层次嘅人咧，即 系 唔系话人要分层次，但系实际上、 啊、 其实你哋系真系唔同 level 啊嘛。 O、okay, K， 即系 多谢你， 即系大家投票一人一票系 O K 嘅，呢啲普世价值我哋梗系认同啦，系咪？ 系， 咁但系你讲紧系一嚿屎嚇，同埋一朵花，咁基本上兩樣唔同嘅嘢嚟噶嘛，啊唔好嘥時間啦嚇、 啊、，OK， 我留翻時間俾下一位， 好 okay, 多謝你電話， 加油加油， 好，拜拜，拜拜，唔講得啊 ，OK， 下一位啦。唔係㗎，有啲你知唔知係其實有個朋友同我講話，叫我乜、啊，即係我佢話容忍埋我，即係星期五嗰集，即係星期四嗰集。 即系嗰 阵特辑，系啊，佢话求下你冇捻再讲啊咁样，咁点知我哋讲咗啦，咁啊，唔好意思啊，希望佢唔好嬲啦，系，真系好笑嘅，我个朋友系，即系佢又中意听我喺度嚟，即系，总之下次就回复咩啦吓，总之 继续听上啦， 我正常啊，系真系，继续听啊吓，话益有事。早晨，点称呼啊？ 啊，你好，喂，大风啊！ 大风，请讲啊！ 喂，阿陈飞啊！ 系。 喂，其实我想讲咧，即系譬如老师大啦嗰啲，我都系咁讲啦。其实我系即系都有少少年纪噶啦，咁咧我希望咧，睇到呢个香港咧，好多后生仔，佢有佢自己嘅理念，嗯、其实我都支持嘅。 嗯。 不论佢个理念系咩都好啦，你中意港独又得，你中意黄丝又得，你中意蓝丝，我觉得都冇问题嘅。 系， 咁系咪应该喺你自己信嗰个理念嗰个范畴里边，嘥多啲时间去做你自己相信嘅嘢咧？ 吓吓吓， 唔系话喂你港独又好乜都好，你唔系嘥时间去宣扬你嘅理念，去谂下你嗰个理念点样做得到？ 嗯， 而系净系负责去话呢、這个话嗰、那个， 嗯， 笑呢、這个笑嗰、那个， 嗯， 佢叫黄毓民又好，咁黄毓民你睇佢都唔会就你话佢嘅嘢去同你回应噶，佢都系指出阿罗斯达喂，你讲台湾嗰啲嘢唔啱喎，唔啱数，唔系咁样噶喎， 嗯， 系咪？ 嗯， 佢唔会针对个人去同你讲噶嘛，系咪？ 嗯， 咁。既然他哋講到他哋自己咁有抱負，係咪咁有佢自己嘅理念？係、 嗯、 咪應該將啲時間花喺嗰度，而唔係花喺喺嗰度搞個稻草人出嚟打，嗰度搞個稻草人出嚟打咁樣？ 嗯， 佢嘥曬時間咧。 嗯， 係咪？即係我覺得咁樣就冇乜益處咯。而且講真，香港係需要一班後生仔，去做佢哋一啲佢相信嘅嘢，為著香港好，係咪？ 嗯， 咁我覺得好啱嘅。亦都好歡喜睇到啲後生仔會咁樣嘅， 係， 但而唔係話你自己舉起支旗話講啊講個理念幾大幾大， 係咪、啊？又冇實際行動，又冇論述，又乜都冇嘅， 係啦，全部都唔係做緊嗰樣嘢嘅， 係啊，全部唔係嘅。 邊樣唔好，邊個，總之邊個一話你個理念唔啱嘅，你就係負責針對人去講嘢，唔係針對你想做嘅嘢去做，咁好冇意義咯。 嗯， 就算俾多十年、廿年、卅年，出嚟個結果都係。喺个网上面，大家嘈嚟嘈去嘅啫。 嗯， 咁有咩可以做到出嚟咧？我睇唔到咯。 同意啊，同意。 系啦，即系我都系想讲下呢啲。我希望而家啲后生仔，哪怕你嘅理念，你觉得你支持共产党都唔紧要。 系。 咁麻烦，系啦，咁麻烦你系做翻你自己相信嘅嘢啦。 嗯。 唔系去搵呢个去闹，搵嗰个去打，搵嗰个去屈，搵嗰个去话，咁冇意义噶嘛，成件事。 同意啊，大风呢个意见啊。 系咪 ？OK， 咁我讲咁多啦，唔好再热啦，益友啦。 OK， 多谢你电话，大风，拜拜。 拜拜。 好啦，下一位嘅益友啦。 8191247 啊，依个时间嚟到凌晨嘅1:15啦。咁有个 Kelvin Wong 就话咩两边都系反起猪肚，不断贬低对方乜乜乜。咁我觉得如果佢觉得我哋唔啱听咧，可以唔听啦吓，转台。早晨点称呼咧？喂，早晨。吓、啊，到你噶啦，早晨。 系，早晨，早晨。 系，到你啦，点称呼啊？ 诶，我叫老四。 吓？ 老四。 老四系，请讲啊！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先？有 delay 嘅吓。 熄咗先。 O K， 系，请讲啊吓。 诶，好唔开心咯。 系。系。诶， 都感受到你咁点话，即系都人才嚟噶嘛，本身啊。 嗯。 即係雖然佢即係佢都唔知咩因素咧， 嗯， 有時見到即係我哋上咗年紀嘅人， 係 社會咧， 係 再唔係為咗自己個相信啊嗰啲咩嘢，有時又為咗一啲即係唔係自己相信嘅嘢，但係想攞啲地位啊，攞啲咩去改變咗自己嘅， 嗯， 就真係難過， 嗯。 即系感受到你 个 人啊，即系欲哭无泪嗰种感受。系，系要经历下呢啲咁嘅嘢。 系， 个社会先至再睇清楚究竟大家应该点做咯。 嗯。 我又唔系好似一般咁，觉得老师答几唔啱，几唔啱。 系。 即系有时一个人个能力去到某个地方唔到病嘅时候咧， 系 咁佢哋就唯有改变自己去咩啊？ 吓， 其实系怪嗰个社会嘅唔公平，同埋嗰啲即系大家唔相信嗰种斗争。 嗯嗯嗯，好， 努力啦！希望我哋创造啲好啲嘅环境， 吓， 等大家都可以 keep 住个咩咯，即系就系。我自细相信个说话叫做平生力学所得，痴著人如金不动心。 嗯， 有好多时咧，即系你学咗好多嘢，好多嘢，你有好多嘅理念。 嗯， 当一个困难嚟嘅时候，当一个缺乏嘅时候咧，你就有屈就咗喺嗰个势力里边。 嗯， 咁我谂卢思达啊，王阳达啊，好多人都系咁样。 嗯， 即系我相信，即系我善良愿望，觉得初出嚟嗰班人全部都系。都系好想做到自己相信嘅嘢， 嗯， 但拉尾慢慢就去交换条件，咁就将自己扭下歪一啲咁样。 系， 嗯，咁希望即系个大环境令到我哋呢班小朋友， 嗯， 可以稳阵啲咯。 嗯， 其实佢哋都系被环境所逼嘅啫。 啊， 即系。 咁佢唔好为喺环境所逼而去逼害我啊，大佬，系 系啊， 吓， 唔系因为伤到你，我唔系你啊嘛，伤到你，你都系痛心啊，即系even我哋喺旁边睇住，我哋都伤心嘅， 系， 但系有时又要谂下佢哋嗰种不济咧， 嗯， 即系最惨就系有才华嘅人不济咧，就更加容易，所以毛泽东成日话嗰啲臭老狗系知识分子就 系。系真系臭老狗噶呢啲系， 因为自己有咁嘅才能，有咁嘅才智， 嗯， 但系嗰个社会唔就佢哋， 嗯， 咁佢哋咪有改变咯，即系有突然间，即系向住一个崇高目标用康庄嘅手段去进行， 嗯， 即系有时诶只怪自己能力咯， 同埋我就建议咧，阿老四，其实我建议佢咧唔好再系，即系我觉得佢睇嘢咧就可以再去。即系嗰个角度啊，或者咩咧，就可以阔一啲，唔好净系睇嗰啲咁嘅八旗文化嗰啲，即系反中反华反乜嗰、那个去中华使馆嗰啲，睇到好闷啊！你叫佢写下其他嘢啦，唔好再去睇啦，唔好再即系 另外一回事。最主要系因为最即系譬如一个冇才情嘅人，咁咪喊啊、饮酒啊，或者去打人啊，咁就算咗咯。 嗯嗯嗯， 就系呢啲有才情嘅人。得唔到佢自己个理想嘅嘢，佢就 覺得自己你想我有咁有才情，我理想又咁偉大，有時卑污少少都冇辦法。 咁我希望佢嘅才情系佢自己再去即系 define 出嚟啦，就唔好去即系用嗰啲咁样嘅台湾嘅一啲吸毒派嘅观点嚟去限死自己咯，整个框架。 本身佢嘅嘢我冇睇到嘅，因为之前佢喺郁文嗰度做嗰阵时，我就成日睇嘅。咁我就觉得，呢个人系绝于言辞，但系写嘢 OK 嘅。 嗯。 咁我成日都覺得就係咁咯，即係我哋上一代做到個社會唔好，但變咗而家班僆仔又自殺又重得緊要啦，咁變咗佢哋將自己即係自己就最大咯，即係當時打熱狗嗰陣時，即係大家同仇敵忾嘅時候就乜都得咯，一過咗就覺得即係節目嚟啫咁，咁然后将自己因为自己最大嘛，人哋付出嘅努力啦，佢哋唔会计较，即系我仍然相信卢斯达唔系一个坏人，不过佢系个能力去唔到个理想，佢唯有用一啲即系自己都唔知，因为有时系矛嘅，因为慢慢长大，慢慢睇住自己又有啲地位，跟住又好似流失嗰阵时，佢哋会发矛咯。大胆讲句咯，咪坦诚啲睇咯，即系唔好，即系好难讲出口，但系唔好动气，即系点讲啊？希望佢有啲好啲嘅待遇咯，即系如果佢能够有翻咁上下位置或者力量嘅时候，我谂佢嘅谂法又唔系咁咯。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啊，老四，好唔好啊？ 好 ，OK， 多谢你电话，好，拜拜。 拜拜。 啊， 即系阿老四就觉得佢系一个怀才不遇嘅人。 怀才不遇，我觉得佢 即系觉得佢自己怀才不遇 咧。佢觉得佢自己怀才不遇，我都系嗰句啦。佢唔应该再俾嗰啲咁样嘅八旗文化嗰啲咁样嘅，即系什么即系观点咧，去限制住自己，同埋唔好俾吸毒派限制住。自己啦，系咪嗰啲观点嗰啲嘢吓？因为你见到依家其实最近咁，又有阵时有睇啦吓。咁、你唔好叫我去写一个书评或者即系咩咩咩写文章去讲啦，我唔会嘥时间做啲嘢啦吓。咁、但系其实大家系细心睇系观察得到咯呢啲嘢，希望佢再即系唔一定用死同 approach 去分析噶嘛，每一样嘢都吓。好，我哋听埋，继续听下电话先吓。 好。 咁啊，好似今晚都好多第一次打嚟嘅益友喎吓。 系吓、啊，都有啲益友都有留意下佢嘅都。 系啦。 本身 系啦， 又唔想怀才不遇嘅。 系早晨，点称呼啊？早晨。 喂，早晨，我叫阿 源。咩话？ 阿源。 阿源系，请讲阿源。 系啊，都听过你节目都两年几啦。 哎，多谢你啊，听过两年几，多谢捧场啦。 上次2016选举咁啊，见你今日好少见你就唔开心，所以特登第一次打出嚟安慰下你。 系，多谢你啦。 系啊，咁我觉得其实都几估唔到嘅，我觉得呢件事，因为以前见你同佢即系。在音樂度做節目都覺得是即是大家有同一個理念的即是當然我都覺得他是有類似的理念才會聽你同他的節目啦都幾估唔到的都有時即是很難說的即是我大家的教育或者你都覺得是特別經歷過有熱狗的事件有時就真的很難看清一個人系啊，咁我 记得。尤其是经历过热狗啲事件，点解仲会即系会咁样咧？咁先至系吓，你明白啦。 系啊，即系我真系有意思噶，即系有时，即系我唔知系真系变咗，定系可能时间都系扮出嚟啦。即系有时都好难真系睇得清嘅，咁都冇办法嘅，发生咗就冇咁着紧咯，系啊。仲有咩啲有支持嘅嘢？ 我都好支持你，我都有买你啲 postcard 嘅。系，多谢晒你阿袁，下个礼拜会寄出噶啦。啊，唔好意思啊，即系等咁耐。 系啊，因为都真系好靓，影得好靓，因为我都知啊，啲景点好难冇人嘅，所以啊，你话要招咗五点起身咧，系真嘅，因为我自己都有去下日本咁样，系真嘅。 哦，你都系啊嘛？ 系啊，因为好难影到咁少人。 系。多谅你的支持和谅解啊。 是啊，那就是啊，今天主要都是支持一下你，那我留下一些时间给其他人教。 OK， 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拜拜。 啊，好了，下一位的益友了。咁呢就是，因为我们很落后的，要冇得 copy and paste 嘅，呢个 Skype 系要逐个号码打嘅， 逐个再揿过吓。 系啊，再揿过噶，所以唔好意思啊，会等一等嘅吓。咁咧就系、是、有 political energy 就讲圣经话箴言十七章第三节咧就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好啦，呢位益友早晨，点称呼啊？到你啦。 喂，早晨啊， 陈哥，系到你啦，点称呼呢？ 我系苏联佬啊，苏联佬啊。 哦，苏联佬你好吓，好耐冇打嚟喎、啊、你。 系啊，诶、哎，要翻，今日都要翻工啊，不过有睇你直播啊。 多谢多谢、啊、多谢吓。 系、啊、加油加油。 多谢。 诶、啊，其实你个朋友头先我听你讲话，有个朋友佢话叫你唔好再讲嘅。 系啊。 即系唔好再讲啊，老师大呢件事嘅。 系啊。 其实佢都讲得啱嘅。 系。 因为佢。根本上呢啲人咧都系冇市场噶嘛，喺呢件事上边，系啊，所以可能你个朋友仔咧都系觉得你成日讲佢咪益咗佢咯。 唔系啊，佢已经多次提示我啦，佢话你今晚真系唔好再讲啦，咁样吓。 系咯。 啊， 系咯，佢都系维护翻你个台嘅利益啫，可能。 唔系啊，佢直头系讲话喺呢啲嘢会影响收视啊，嗰啲点 啊？系啊，其实系益咗佢噶，系啊，因为佢。唉、哎，算啦，即系好老实讲，我哋都一路都有听开你嘅，都知咩事啦。 多谢你啦，吓。 系啊，即系你讲个热狗嗰啲，你嗰阵时咁猜佢。 系。系啊。 唉、哎，即系我觉得，即系朋友就好难，好可能即系好容易揾到，但系啲战友咧，即系好难揾嘅，即系同一齐作战嘅朋友啊。 系战友，我哋有噶，我哋都吓。 系咯、 啊，啲益友已经系我哋嘅战友啦，吓、 啊。冇错啦，同埋陈区你继续加油啦！我都知道你都好辛苦嘅，因为我知道收呢啲器材啊，你每一次准备节目都好辛苦。 一阵就要收机啊，真系。 系 咯， 朝航晚拆 咁。朝航晚拆噶系啊！ 我自己打机都觉得麻烦啦，有块机，何况你咁多架撑。 系啊，呢度有一个，嗰两盏后边个幕吓，呢啲路路。 系啊，所以陈区你。继续努力啦！呢、这个时辰系好 正噶。O、okay, K， 多谢你，多谢你，苏联佬。 系啦，好啊。 O、okay, K， 好有心啊，你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哇，今晚啲益友都真系好有心啊吓。 啊， 好啦，冇你再 辛苦噶，你都开台又要 set up 系嘛？ 系啊，唔系，所以有啲人 收台， 唔系啊，所以我咪成日讲话，即系希望嗰啲友系珍惜咯，系咪？如果有一个人系开个节目俾你。你又唔好好去做，你屌你谂系做到好似嘥电嘅咁样，咁你即系点？你都其实对唔住开节目俾你嗰人噶嘛，系会你明唔明啊？ 人哋都对你有期望噶，系咪？ 喂，你对你有期望嘅不系止啊，即系呢一样嘢系你唔单止系辜负咗，即系嗰啲观众，你辜负咗开节目俾你嗰人嘛？屌你都咩？你喺度嘥电，喂，全部灯油火蜡冚唪嘅话，俾人全部系钱嚟嘅。屌你！你估开呢两盏咁啊？强光灯唔使钱嘅，系咪先？ 啊， 唔开得噶，不过黑蒙蒙啫嘛，整到自己系咪吓？咁 啊好啦，继续听就啊。呢、這个诶、欸、又打嚟，不如听佢啦啊。 好啊， 啊接入嚟啊，佢猛打嚟，因为睇下通唔通先。哎，好似唔系好通喎吓，咁 啊打翻俾佢啦吓。 好啊。阿迪迪又喺度叫啊！ 唔系呢只猫嚟嘅，叫得咁难听。 吓、啊，呢只系猫嚟 嘅。啊，呢只猫嚟嘅。 你见到佢啲声低沉啲啊！你听唔听到啊？嗱，有叫啊！喂，系早晨，点称呼咧？ 我叫菠菜啊！ 菠菜你好，菠菜。 喂，咁好耐之前都见过喺书展条机呢个声嚟 嘅。系，多谢你啦吓。 系咁啊，听咗几耐咧？由你当年郁文输咗咧，咁即系喊话咧。其实即系大家嚟喊啊！由你叫一部由雀头，因为个封面得个雀头，之后慢慢开始唔同改变，而家开始有封面啦，有啦，甚至只猫喺度跳嚟跳去啦。即系其实呢一下就发现又即系系见到好多嘢不断咁变噶，其实系好嘢嘅。但系我今日想打嚟讲翻嘅事咧，就系咧， 系 即系相，即系每个人对朋友嘅睇法都唔同。 吓， 即系。好以前咁講啦，個個人都講話朋友嘅共勉之，即係事實上係其實我對盧斯達嘅認識唔係好多，但係我覺得咧，有時候就發現我都曾經試過俾朋友咁樣對待過， 係， 但係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咧，個朋友係當剎那佢所選擇嘅嘢咧，即係佢都係一個比較內向啲人啦，佢係即係。都是想得到一些认同感啦、你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做一件事。打个比喻，可能他当初他的意向 是这样的、但是他到了一刻他在一个地方里面，即是他得到他那种、所谓有人认同他，有人支持他。他那刹那他发现自己的感觉是良好的，他就去做那件事。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真的每个人你自己嗰、那个即系愿意啊，最紧要一样嘢系你嘅信念系唔应该改变噶嘛。 系啊， 有时候我都觉得好，有啲系好多嗰啲即系打个比喻传销啊，或者系有啲系去咗一啲特别嘅团体啊。好多都系因为人哋支持佢啫嘛。即系或者系佢喺其他嘅范畴做翻个原本嘅事，原本嘅理念嘅事嘅时候，佢得唔到特别嘅支持，冇乜人做到佢，即系佢做唔到人哋所谓嘅焦点嘅时候。咁佢嗰刹那就会觉得，唉死啦！咁我近期又做落去咧，咁唔好彩，可能即系我推测，可能就系佢去咗D 一百啦，或者系所谓嘅一啲泛民嘅团体里边，好多人支持，好多人去觉得话啊你好叻啊，你好掂啊，嗰刹那嘅时候发现啊，我喺呢个团体，虽然我唔系做紧自己嘅嘢，但系我得到人哋嘅认同，我当然我希望系咁啦，因为。始终嚟讲，佢其实系蒙在鼓里啦，而唔系佢嘅理系变咗啦。所以我当初觉得，即系啱啱见到你唔开心，你流眼泪咁样，即系冇流眼泪啦，即系好似个样 子。冇啊冇啊冇啊，系杂志杂志啊，系咪啊？又唱衰我啊！屌你真系吓。 可以先，可以先。 唔紧要，唔紧要啊！唔紧要，唔紧要。 即系我眼急湿啦，我眼急湿。 吓， 我系觉得系。 你都身同感受系咪啊？ 即系个你见到个朋友咁，你当初真系觉得佢系朋友嘅话，咁见到佢咁样改变，你其实真系心痛嘅。系啦，我都曾经喺，虽然就喺政界嚟讲，我系冇乜参与，即系我以前都有去过唔同嘅地方助选，见过唔同嘅朋友佢哋嘅改变，由以前人力，由以前好多又系或者系 帮人力助选， 每一个朋友佢哋开始好耐之前咁。他哋點解會留在那個地方，或者是為威畏的時候，你發現他個人是變了的。 是 但是我當他問他是不是真的去支持這件事的時候，其實 我在那一刻我發現有人支持我，但我在想喂，其實你的理念是沒有變，為什麼你要繼續這樣出來呢？這種好像一種毒藥地看，是很難得到身的。 是 所以我明白你傷心的地方是什麼。 嗯， 我觉得个我都见到你嗰一下心啊，其实唔系有因为人哋去，主要唔系因为人哋，我感觉觉得其实你系为呢个朋友而心痛。 嗯， 系啦，我唔知道有冇估错啦，但系我觉得我明白。 系啦，咁啊，希望 好多朋友都明 白。系啊，你就身同感受添啦，直头你有相关嘅经验，系咪吓 ？OK。咁啊，喂，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好唔好啊 ？OK， 多谢你嘅电话拨出去。 系啊，大家要买啊，神区嗰、那个 嗰個 post。我嗰 post 係喂，你出去宣傳下先，你噏起就真係。嗱， 多謝 你宣傳啊！嗱，嗰條連結咧就擺咗喺嗰個，擺咗喺嗰個嘅YouTube 同埋 Facebook 都有噶啦，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啦嚇、啊，又拎翻出嚟啦呢一套啦，我自己嘅呢一套係 OK， 咁一套唔 錯， 都 OK 噶嚇、啊。好啦，喂，多謝曬你電話，阿菠菜 ，OK， 好，拜拜嚇。咁、啊、話説我都要開始要即係。分翻类同埋入信封噶啦，一开始要写噶啦，呢啲你知唔知啊？ 啊！ 即系以我咁样行动嘅速度系， 行动的侏儒啊！ 啊！即系呢个行动的侏儒咁样咧，我就开始要即系，因为有啲益友就话要签名啦、写嘢啦咁样，我都要即系当然系会、啊、即系会做啦，系咪吓？咁同埋如果你去邮局嗰度寄咧，我都唔知几多钱嘅，因为寄$2咧，惊住打晒翻转头啊！ 即系你要拎咗去称一称先， 称一称先系啦，有几多钱咁、啊、样我就即系直接 喺嗰度买邮票先喺嗰度贴。 系唔系噶？好似有啲直接磅重俾钱噶吓、啊。 哦，系而家都唔使贴邮票。 系唔使噶，而家佢直接磅重啊嘛，几多钱咁样吓、啊？因为有啲有空邮嘅咁啊，即系都要开始做啦。如果唔系以我咁嘅速度咧，就系、是、因为得一条友做，就好 Q 耐。 有赛马日。 系、哎、呀，啊又要屌你，又要翻学，又买机，系嘛？我讲买机都买讲咗好耐啦，系咪？都即系屌都冇时间嘅，其实系啊，即系搞下呢样，搞呢样。咁你比如话我哋做节目，咁你今晚我哋预备咁样，又即系又使咗你一两个钟噶啦，咁样系会系嘛？睇嗰啲资料。 一个晚上啦，已经。 啊，系啊，你嗰个晚上又已经冇咗噶啦。好啦，咁我哋就系、是、即系好多谢各位益友嗰个嘅。即系鼓励啦。咁啊 ，MobiLow 咧，佢都好好嘅。佢话卢生个 Facebook 变捻咗咧，就猫 post 同埋贴女嘅 page 就明晒啦。讲埋呢晚好啦，收视毒药。咁我同意呢个收视毒药嚟嘅。同埋我都谂住唔放出嚟嘅呢段，因为都冇人睇嘅，大佬。喂，我哋讲嗰啲真系有公共性，讲阿长毛，讲阿涂谨申呢啲先有公共性噶嘛，大佬，系咪先？即系讲你喎。即系我唔系话要诋毁佢，而系讲你讲嚟做咩啫？呢只明明我有啲朋友，即系嗰啲真系我嘅朋友嚟啦吓，咁样吓识得佢噶啦。咁佢都叫我咪拎再讲啫。吓，因为我炒翻出嚟，好捻过瘾嘅。佢同我讲话吓，我睇下佢点样同我讲先。 好似阿浩天睇紧喎。 哦，多谢多谢阿浩天收睇我哋嘅节目，系、啊。佢 Facebook 睇緊啊嘛，因為我依家睇，我冇睇啊。 因為 Facebook 啊，因為 Facebook 有留言就話阿浩天睇緊嘅。 係，多謝多謝多謝。佢咧嗰日同我講啊，佢話咧，佢聽我個幾鐘咧，好撚悶啊，不起物插。佢話你希望你唔好撚再講啦，咁樣屌你。 佢嗰啲語氣咁似阿澤哥嘅。 嚇、啊！唔系佢唔系泽哥嚟嘅，不过都系一个我嘅重要嘅朋友啦。OK 吓、啊，咁啊，即系好捻过瘾，我睇完咁，唉，冇捻再讲啦。我都谂住唔讲噶啦，系点知阿 Jojo 啊 send 咗郁敏嗰张即系 cap 图俾我，咁我哋又即系又讲起啫嘛，系咪先？本身我谂住接电话，本身冇谂住讲嘅，即系你问下嚟牛啊？点我哋本身冇谂住冇 plan 到嘅呢、這个题目系 系。我哋真系有 agenda， 点解我哋有 agenda 噶 ？plan 咗四个 topic 就四个 topic， 屌你老母，跟住就听电话。我哋冇打算讲呢个咁嘅嘢噶，系其实 突发嘅真系 突发噶啦，屌你老母，我哋唔系鸠吹噶呢样嘢系。好啦，我哋喂有个好似外国嘅益友听唔听埋？ 好啊，好啊，听埋， 听埋啦， 啊，好啊， 好啦，睇下先。喂，早晨，到你啦，点称呼啊？ 哦，我系阿关太啊。 关太你好，关太，你系咪外国嘅益友啊？ 加拿大得俾你嘅。 哇，多谢你喂，加拿大嗰边打嚟，你边个埠咧？ Toronto 嗰边喺 墨 市。 哦，你喺多伦多嗰边嘅，喂，好欢迎你啊！即系第一次听你嘅电话喎，关太。诶、哎，收咗线嘅喂。cut 咗喎，哎呀，喂， 系冇入钱啊你吓？ 唔系佢打嚟，我唔使入钱。 哦，系咩？哦， 哎呀，唉，真系唔紧要，我哋等关太再打嚟，因为我冇关太嘅电话噶， 如果长途电话咧，就我哋冇显冇显示嘅，系啊，咪好开心啊！听到你谂下有一啲好亲切嘅，即系声音系咪吓？真系、好啦，咁我哋听 下越洋过嚟啊！ 越洋打电话俾你，你谂下几支持你嘅节目啊？系吓，咁啊，如果关太你听到我哋嗰、那个，诶、欸，佢好似打翻转头喎，系咪啊？ 再接 再接，睇下先，系咪关太啊？喂，你好，系咪关太啊？ 系啊，唔知点解 cut 咗条线嘅。 系唔紧要，我哋依家接翻噶啦。头先唔知点解 cut 咗啊，唔好意思啊。 我惊我一阵间会再 cut 线啊！我同你讲嘅，你唔好唔开心啊。 系。 嗰、那个卢斯达咧， 系 佢好似有抑郁病噶，佢。 吓吓吓。系。 之前我见过你同佢喺阿郁敏嗰个电台嗰度做咧。 系。 我见佢都好似有啲唔系几好噶啦，呢、這个人。 吓吓吓。 啊、你见佢面色唔系几好，定系咩唔系几好啊？ 系啊，啲面色唔系几好，好似 哦面色。 哦，咁佢有病，咁我哋都冇提过佢有病啊。我哋唔会，我哋又系，即系我哋一系就要件事嘢好讲，因为佢有冇病，我哋都即系即系呢样嘢，我哋又唔会攞嚟做一个攻击嘅吓，系咪先吓？ 我希望你咧加油啊！我成日都有追你噶，逢系礼拜六咧，我就坐喺度。就要 系睇直播系咪啊？ 睇直播，我70岁噶啦，我系老人家嚟嘅。 系喂，多谢晒你。喂，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咁夜仲收听我哋嘅节目添，真系。 唔系啊，我系朝早啊。 哦，你系朝早啊，系你有时差，系你加拿大系 ，OK。 我系朝早，你系夜晚啊。 系啦系啦。 但系之前我睇你初初唔觉意揿咗你嗰啲咧系。是翻抄咁样嘅，咁睇下睇下，觉得你讲嘢好有理想，好有 point 啊，好有道理嘅。 多谢晒你啊，关太，哇，好开心啊！你即系因为我哋咧证实咗，就系我哋嘅节目咧，好多唔同嘅年龄层嘅朋友咧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咧，即系呢一样嘢真系好感恩啊！多谢晒啊，关太呢样嘢，多谢你嘅支持。 你有道理啊，讲啲嘢出嚟，唔真系是其是，非其非，唔系好似啲人。盲目咁样去追随一边咁样就即系讲一啲嘢好歪理嘅， 系 你系是其是非其非，所以变咗我好多时都听你讲嘢咧，咁啊再去自己谂一谂，睇下边讲嘢系啱咁， 系啦， 边错咁样。 系啦，嗱，关太呢啲真系好好嘅良好嘅态度啦，佢就唔会盲信或者偏信嘅，咁佢咪会，咁你咪会即系睇下边一边系有证据，咁你咪相信边一边咯，系咪吓？ 系啊，即系唔好盲撑咯。 系啦，系啦。 有时啲人净系去追住反派嗰边，但系反派嗰啲佢系为反而反噶嘛。 系吓。 变咗你为反而反，你变咗啲嘢你就歪理啦嘛，变咗。系咪？咁边有好多时政府做得唔啱，你去话咧就系啱嘅，你去督促政府系啱嘅。但系有时你系将个政府嗰啲嘢，你系歪住挖咗出嚟，系讲歪咗，咁啊令到啲人以为反对嘅系啱，以为为反就系反，咩都反政府，逢系咩都反，咁啊变咗令到啲人咧就好混淆啊。样样都好似系。反对派讲亲咧都系啱嘅，讲亲咁变咗好多时，而家令到啲市民咧唔知边样嘢系真，边样嘢系假。所以有时候我睇咗你讲之后咧，咁我就再分析啦。因为你讲咧就系是其是，非其非嘛，你唔会盲撑噶嘛。 系。 即系 同意。 啊，如果咁样有时候听嘢咧，就唔好净系听一边， 两 边都要听。 喂，关太，咁希望你可唔可以将我哋嘅节目咧都介绍俾你嗰啲嘅街坊朋友收听、啊？可以吓、 啊。好吧，我都有时同饮茶嗰阵时，同啲朋友都有倾下。哇，不过佢好粗口嘅喎，佢成日讲好多粗口。 哦，系、哎、唔好意思，我哋会尽量会系减少，因为其实粗口就系一个表达嗰个嘅方式啫吓、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唔好意思啊。 粗口其实都唔紧要，因为好多时好。起初开台好多都粗口嘅，我都唔听嘅。但系你嗰个台点解我 keep 住听咧？就系、是、有时你讲啲嘢系有道理，但系咧你讲粗口咧，由鸡到尾都唔紧要，不过唔好加咁重口味就得噶啦。 哦，唔好加啲东南西北嗰啲嘢落去得啦，系咪啊？ 系，唔好个 咁重口味，即 係 其實由雞到尾個個都講噶啦， 係 平常嘅啫， 明白， 冇乜嘢，好順口啊。好順口啊！呢啲嘢，你睇大排檔，你行過咧，你真係個個都係講呢啲嘢嘅，揸住個酒杯都係講呢啲嘅。 係啊， 但係唔好咁重口味咧，唔好加咁多辣椒啊嗰啲咁樣，就 OK 嘅，冇乜所謂嘅。 係 都順意嘅，係啦。 咁、 okay. 啲我哋啲老人家聽都 OK 啲咯，好感恩啊！因為真係即係證明咗我哋嘅節目咧，係唔同嘅年齡層嘅朋友咧、益友咧都有聽咧，呢一樣嘢係即係我覺得係一種嘅，都係一種嘅成功嚟噶，即係唔係 嚇？係、啊、 感激你啊，關太，多謝多謝。 你唔好唔開心啊！ 嗯， 最緊要 收到。 因为有时你去咗旅行呢，我好多时我点解会发现你个台呢，我本身系去喺 YouTube 度睇呢， 系 搵嗰啲做蛋糕啊，做其他嗰啲手作啊，咁咁咁下睇你个台，咁我又无啦啦又听到，咁听下呢 就上瘾啦， 见你成日闹啊热狗， 成日闹啊热狗 佢哋咦，我由六四即系你哋雨傘嗰阵时开始，听下，咁见到你讲嘢，吓个后生仔把声咁，又好似老人家把声，突然间有张相，弹咗你张相出嚟，咁我见到，咦呢个咪仇思达咯，我成日都听佢噶喎，后生仔嚟噶喎，原来， 系啊， 我咪一路 keep 住一路 keep 住去追你个台咯。 多谢，真系吓。 逢系礼拜六朝早，我坐喺度噶啦，你唔好去旅行啊！你完成一个礼拜通知啊！你好多时我咁已经有几次你冇出啊嘛， 系啊系啊， 我以为我以为 坏咗机啊嘛，以为， 所以我要我个仔同我猛咁追，佢话今次唔见你有直播喎、啊， 我 有阵时冇。 如果我哋唔 喂， 阿关太，如果咧咁样啊，如果我哋下次咧，如果系礼拜六唔开咧，我哋预早通知定先喺个群社群嗰度。 系啦，预早 系啦， 因为我哋对呢啲电脑唔识噶嘛。 系啦，净 系 明白 揿掣嘅啫嘛。 明白，收到你嗰个意见。 我叫我个仔教我 subscribe 你。 哦，好啊，好啊，记得 subscribe 喎、啊。 系啦，因为我唔识嘅，我净系识得揿掣开机咁 嘅啫。哦，明白。 我唔系啦，咁啊唔好阻其他嘅朋友。嗱，最记得你咧就要努力加油。 收到。 就唔好理呢个受抑郁嘅人、有病嘅人去伤心啊！唔好理佢啊。 明白。 放弃呢个人啊，咁系啦， okay. 你向你自己嘅理想。你有好多朋友租租屋啊，我都知啊。泥牛啊，今晚有泥牛。 系啊系啊，哇！关太真系好有留意我哋节目噶，真系。 系啊，我有睇嘅，我有听啲 声。 租租屋同我泥牛把声咧就响啲，租租屋就沉啲嘅。 系啊系啊。 咁唔好阻你哋啦。 OK， 多谢你电话，好，拜拜。 我下次如果打得通，我又再打嚟。我等咗好耐打俾你，我见你话冇人打嚟，我即刻打嚟啊！我 真系好支持， 系、哎、好支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关太，好开心啊！ 系啦，咁啊，祝你成功啦 ！OK， 成你贵言， 好，记得叫埋个仔仔教你点样 share 喎、啊， 系啦 ，Facebook 嗰度，系啦，我会问佢嘅、啊，我会， 好啊 ，OK， 多谢晒你啊，关太，好，拜拜， 拜拜。 喂，真系好开心啊！吓，有阵时真系听到， 即 系啦，有啲海外嘅益友系咪吓？即系七十几岁啦，咁都收听我哋嗰个嘅节目，真系呢啲系好，即系你听到佢哋打电话嚟咁精灵咧，都好真系好开心噶，自己都系咪？ 亦都 Facebook 啊，即系嗰个 YouTube 嗰个覆盖亦都好广， 真系好犀利。 即系本来整紧蛋糕嘅，又会 又睇咗你个节目， 收套系啦，收看咗你嘅节目， 跟住又睇到上瘾吓。所以我成日都叫嗰啲有反我嗰啲咧冇用啊！你反我，如果嗰啲有八卦走嚟听，佢会成为益友嘅。唉，我哋嘅节目系即系会有吸引到都好多即系益友嘅，所以咧即系 就是咁咯，好开心啊！呢啲真系听到佢哋嘅声音吓、啊。好啦，我哋咁啊，继续系再继续收听电话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今晚都好多吓、 啊。关太嘅意见都好好啊，你尽量吓、啊啊，你适合嘅时候先用粗口。 系、啊、啦，就油鸡老尾就唔紧要，但系唔好咁重口味吓。 啊，OK。 呢、這个正啊，呢啲可以拎出嚟做生币。 系你好。 系，喂，早晨，点称呼？早晨。 你好啊，神驹嚟友。 早晨。 系。 你好，嘅阿强啦。 吓，阿强你好。 首先先安慰下你先啦。 系，多谢你吓。 系啦，我见到买费事入选题先啦。系咯，都唔好为有啲咁嘅人而伤心啦，系咪先？ 明白。 咁交朋友嘅，梗系交啲只者有益噶啦。咁喺落难嘅时候。去人嚟咩？系咪先？ 其实我都冇落难嘅，我只不过系即系无啦啦俾佢咁样去走去吓、啊，算啦吓，唔好讲啦吓，好嘛？ 系唔好讲佢啦。 系咯吓。 仲有咧，第二样嘢咧，就想赞下你嗰个报警板度，真系都做得几好。即系你含住嗰个报警板咧，做得几好。 哇！嗰啲相我影噶，因为吓。 唔系因为我见其他台，即系譬如花生台啲咧，话作废啦。都其他佢個報警板係白色嘅，即係佢，譬如大軍隊啲紫色嘅，跟住有啲戇鳩咧著啲白色衫仔咧，跟住件衫都揾咗啲紫色邊。 哦，係啊係啊，淨係 得翻個頭， 得翻頭啦，屌你！ 係啊，唔知做乜嘢喎？我唔知係咪即係佢哋係咪嗰個即係嗰個 cam 嗰個問題咧？即係佢哋可能啲唔係好靚，定唔知係報警 舊色啲啦嚇，同埋佢哋嗰啲好似有啲起格嘅佢哋，嗰啲佢個報警板起格嘅。我是真的好像去了呢个草地山坡咁噶，大佬。 佢哋嗰啲系有个裙边，好鬼死，好笑噶。唔知系咪啲咁鬼死多钱换咗佢啦，大佬。我见佢哋系我见佢哋好似用张画纸嘅咋，即系用张有颜色嘅画纸，真系。 唔系噶，嗰块布都要。喂，你唔好讲笑啊！你睇下，你就算你上淘宝睇下嗰块布，你要买噶啦。就是买嗰啲绒布或者棉布唔少嘢噶，我谂运费啊都好乸嚟噶，就咁样送落嚟，即系嗰啲绿色嘅布啊，真系一匹布啊，唔好用嗰啲画纸，屌你画纸嘥鸠气啦。 有时候咧，有时候咧熄咗个镜头之后咧，跟住咧即系冇啲画面出嚟啦，屌你见到后面有啲画纸绿色嘅、蓝色嘅，屌你咩绿色画纸都唔好捻搞啊！捆住边，捆住啲绿色边嘅，屌唔知乜鸠。 你讲紧系花生台啊嘛？ 系啊，花生嘅全品部节目都系咁样样嘅啫，冇捻变过嚟。你后尾到依家都系咁样样嘅。你嗰啲咧真系好靓，好似落喺个草地度，真系见唔到滚边啦，见唔到气格。 吓，嗱，我转俾你睇啊，我哋转下吓，转下我哋去到嗱呢一度系嘛，日本啦呢度就都唔会滚边噶。 我系见唔到啊，因为 delay。 吓，你 delay 噶系啊，唔紧要吓。 哇，好 靓啊！ 嗰 个 庙啊， 系啊，系啊， 见到啦，见到啦，见到啦。 嗯， 哇，佢哋嗰啲真系，哇，见捻到都想转台，因为叫你转下得屌。屌你啲商场都系赚捻多钱都唔。 唔系啊，佢哋有去日本噶，不过我哋日本烧嘢啫嘛。 系啊，又唔影呢啲靓嘢。唔系你起码影下啲靓嘢俾人睇下嘛？屌，真系。 屌佢个麦又系垃圾嘅，真系搞唔捻掂咧，顶佢个肺！节目多捻过你哋，做啲节目 hea 捻过你，求捻嘢都系画之用，咁咩算捻数？ 我真系第一次听，原来个背景用绿色画纸又算数。 系啊，屌，好捻求，好捻交流噶，事捻大噶咋，屌戆鸠鸠咁样嘅。吓， 唔系，所以我觉得系你整好啲设备啊，咁样都系尊重观众嘅一种嚟。 绝对系啦，系啊。 跟住第二样嘢啦，嗱，都系听翻嚟嘅嘢，都几可靠嘅。其实咧，如果有新东补选嘅话，其实呢个长毛贼就唔谂住选噶，其实。 哦。 诶，听翻嚟嘅，咁咧佢系想揾其他人选嘅，譬如有两个啦，唔知你听过，一个系佢党内入边，即系社民联党入边一个叫 Figo Chan。 我知陈辉高嘛，陈焕陈咩啊？陈咩啊？ 陈浩恒。 陈浩焕啊， 焕咩屌唔捻记得咗， 木字边嘅嗰个， 好似嘅两个字 啊，系好似嘅陈浩焕。 另一个就系、是如果因为咧社民都可能俾人 DQ 啊，唔知啊嘛。咁另一个就系大专政关嘅唐晓欣，唔知知唔知啊？又系另一啲啲左交嗰啲 唔识啦，呢、這个就真系。 呢、這个唔识就唔紧要，呢啲假佬嘅真系识少冇人所谓，冇人识佢嘅屌。 吓、 啊，跟住就系呢个啦，跟住由呢两个人选嘅啫。我都系听翻嚟嘅啫。嗱，因为我对呢两个嘅印象咧就系、是，嗰、那个陈浩文咧就一定唔够，陈浩焕一定唔够料啊。冇 拉 人 识 佢， 有喂大佬个督灰专家嚟咯，咁你唔识 好出名噶， 好出名噶，你睇我哋都即刻泥牛都识啦， 就系咁督灰啊， 系啊，屌你乜 督，整下个细路啊， 督督督督督啊，屌你乜督督车咁督，屌你啦，系咪真系？ 因为屌你知啦，写文言嗰啲真系系蜀中无大将，屌你得个长毛叉啲知名咗，同埋阿五短人， 五短人都选唔到啊，五短人好似 选唔到。跟住仲有吴捻远咯，吴捻远好似都麻麻地，吴捻远都收皮噶啦。跟住佢哋得呢两个啫，其实 咁系惊。唔系，我觉得系咁样嘅。佢揾呢两个名不经传嘅咧，或者叫细路啦，咁啊帮佢顶咗个位，咁啊支住嗰几个月薪啦，即系一年都未必够啦，佢个补选系咪？咁跟住去到真系正式换届嘅选举嘅时候，佢又会插翻 出翻嚟 攞翻个位啊嘛。 哦、 O、okay、K， 如果你喂你唔、嗯、你唔文远。走去選咗個新東，你估去到換屆會唔會俾翻佢啊？ 咁唔會噶啦，係啊，係 嘛？跟住又講噶啦， 係啊， 係嘛？ 啊呢樣嘢真係冇得諗到啊！真 係，你唔可以有啲太有份量嘅去落去選嘅。啊啊！喺佢哋嗰個世界裏邊太有份量啦，當然係。 係。 OK OK， 呢個冇得諗到啊！我以為兩個紅咁樣輕易話唔轉，原來係假嘅。 即係好似個神主牌咁。 你喺邊度收到啲風啊，強？ 因為我有個搭路嘅朋友咧，佢身邊啲朋友係啲左翼嘅堅實分子嚟嘅。 哦，左膠嚟嘅，咁我試下，我又收個風先，我睇下收唔收到呢啲風先，因為我都識得啲人嚇。 屌，唔係都幾耐，因為其實一直都想打出嚟講呢個件事㗎啦。 喂，唔係啊，喂，你今晚個節目之後咁。唔使你收风噶咯，你放咗风噶咯， 同埋咯，你只系放风船长，你走去， 你打错咗惊蛇咯咩？ 系咯， 屌，唔系我帮你系上年噶啦，但系一直记得屌，唔捻记得打，瞓觉唔捻记得咗上嚟听你节目，跟住就结果我哋成日讲呢件事算捻到啦，结果讲咗出嚟，系啊，一其实都上年嘅事嚟噶啦，因为佢哋上年都密谋紧个补选啊嘛，系 啊， 系上年嘅事嚟噶 ，OK， 好。 系咁多 ，OK， 好多谢晒你电话吓，阿强，多谢你支持， 好，拜拜， 好，拜拜，好啦，下一个嘅益友啦，似乎又系长途电话， 好啊，海外益友啊， 咁啊，好多海外益友啊，早晨， 早晨啊，陈翠， 系到你啦，点称呼呢？ 你好啊，我叫唔好提啊。 哦、你叫唔好提啊！哇，齐晒个呢个唔讲得同唔好提。 喂，咁啊，嗱，周星就系嗰句啦，继续支持你啦。 多谢 你嘅节目系好好听嘅。 多谢多谢。 咁啊，讲翻啦，点解会听你节目咧？ 系点解咧？ 开头听下郁敏先。 系。 咁啊，2013-2014年到开始听踩场。 系。 啊，跟住我听下听下几过瘾，我郁敏屌啊屌啊屌啊人咧。吓。喺佢屌人之中，觉得佢好似。我无理取闹之中，人觉得佢系有啲道理入边， 系系， 跟住开始越嚟越听，觉得啊系，真系有啲味道嘅，嗒得落。 嗯嗯， 好啦，跟住咧就开始听听下嗰、那个阿、啊、郭博士。 哦，系、啊、郭博士，系啊。 些年，嗱些年，哇，跟住越听咧，跟住连阿郭博士嗰个好人好事咧， 捞姐啊，系啊，啊捞埋啦， 又翻底，好过瘾。跟住哦，跟住有一次系唔知书展，应该就系书展咧。跟住就開始覺得開頭覺得你好無聊嘅，屌做乜做乜做嘢？ 即係食熱狗， 加人哋踩，加人哋唱咁。 係 啊，聽翻原來之前好多來龍去脈咧，咁我覺得原來都有啲故仔喺入邊嘅。 係，多謝你諒解又唔好提。 都係嗰句啦，總之就係支持。咁啊， 多謝多謝。 盧斯達 係， 即係如果佢如果係咁樣。搞到由自己好地地， 嗯， 有一啲自己嘅想法， 嗯， 变成我唔知系咪为咗佢自己想出位又好，或者想自己有一啲提高知名度都好啦， 嗯， 其实慢慢我都佢好似都做紧黄杨达做紧嘅嘢咁， 系， 咁所以都佢好运啦，都嗰句啦， 系， 咁啊，都系嗰句，每次系第一次打嚟有啲 唔紧要，唔紧要，唔好紧张啊，唔好提吓。 咁啊，所以就系话， 佢如果喺未来佢自己都揾唔到一个方法去定翻自己个位咧，咁就好恶搞噶啦。咁我觉得都想提一样嘢咯，就系话我觉得好奇怪，就系郁敏，我好欣赏佢嘅论述，好欣赏佢嘅主张。但系咧，如果我再一路捞翻佢以前，佢搞社民联好啊，搞搞人力啊都好啦。点解佢揾人嗰度会出到呢啲问题咧 ？OK， 点解？长毛好啦，即系长毛，我一直都觉得呢条友好捻咁大把嘅。因为我识一啲人，喺澳门做嗰啲海关嘅水警啊。有一次我唔知大陆边个好劲嘅人，好似唔知胡锦涛啊，过去澳门回归，你唔知乜鸠，跟住佢哋成班喺船嗰度晒溪前，又成咁捻样噶。 系咩？屌你咁捻戆鸠噶！ 跟住澳门系嘅，跟住澳门嗰扎海关就唔俾佢入境。跟住佢咧，我喺度好捻有型咁啦。跟住嗰啲海关就滴捻住佢入房。跟住嗰个海关个 friend 同我讲噶，屌你老尾，佢入捻到去。阿Sir，唔好意思啊，我搵食噶咋，我即系做场戏噶咋，类似咁嘅嘢啦。 即系佢咁样同阿Sir讲啊。 好啦，我唔在场，我又唔在场嘅。我就听落嚟咁样讲，跟住后屘佢哋翻翻去啦，遣返翻去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佢。借职乜人都屌，乜人都喺度为民请命，有公民抗命咁，但系冇论述冇 point， 好啦，但我就调翻转头会谂，喂，点解郁敏会好似每次去揾一啲人去叫做同路人咧，但系做唔揾到，亦都话嗰啲系究竟即系人冇完美嘅，好似郁敏有主张有论述，佢有能力，系咪佢系揾人去帮佢去 support 佢去做佢想做嘅嘢嘅时候，揾唔啱人咧，郑文泰，屌你老尾，又系我好捻失望，因为佢未捻当选，即系未捻选到之前，佢哋有一次唔知喺花墟啊，定唔知乜鸠 哦，年宵系咪啊吓？ 嗰啲年宵，跟住个捻嘢唔知扮捻晒美少女战士扮女人咁捻样噶。 边个啊？你讲郑松泰？ 郑松泰 cosplay 啊，嗰啲系咪 cosplay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记得有啊扮女人啊。 我嗰度话屌你老尾，你好人好者。做乜嘢玩啲咁嘅嘢咧？我唔知系后生仔兴啊，定系好卵潮啦。我觉得好难戆鸠，咁 好卵潮噶。你睇下边个成日都扮到又不男不女嘅，有啲 我唔知啊。即系可能呢啲可以吸引到一啲后生嘅人嘅注意力。但系我觉得如果你有论述，你有 point， 你有主张， 就唔需要咁样啦。玩呢啲咁嘅花神啦， 唔需要搞咁多嘢咯。 冇错吓。 咁啊，黄杨大亦都不值一提啦。 系， 咁所以就系好啦，我都支持郁敏嘅。 系， 所以上次郁敏个 talk show 我都去咗睇，都好觉得好冷静。 系， 咁就希望系啦，继续努力啦。即系所以，即系不论头先我就系讲嗰 point， 我就系自己都时拗，即系摸不着头脑，就系点解喂郁敏佢咁有论述，咁有 point， 就系去陪佢一齐去做某一啲嘢嘅人，系郁敏遇唔到一啲帮到嘅人啦。 系， 定系？佢唔识得拣人，即系难听啲讲句 吓， 点解唔揾到一啲喂？即系其实你有呢个能力嘅 吓， 咁但可能当你去组织一啲人去帮手嘅时候，会唔会又做唔到嗰个效果咧？我唔知道，即系我都拭目以待。我相信郁敏嗰个论点，同埋你而家你神区做紧嘅嘢咧，都可能即系历史会有记载嘅。 系， 而家你每一个 YouTube 片段。 啊、 你而家做嘅节目，咁你第时都会 有人会攞翻嚟去睇，喂，究竟其实喺十年后、廿年后啊，其实你而家做紧呢啲嘢系啱。 系啊，历史片段嚟噶，都系吓。 啱啱先？咁所以都系拭目以待啦。咁啊 ，OK， 相片我都会买嘅。 喂，多谢你支持啊，唔好睇。系，多谢。 咁啊，如果你做得仲更加靓仔咧，即系都多口讲一句。 系。 喂，咁咪话俾人听咯，喂，我呢啲，我而家买明信片，我买咗3万-5万，我都系购置器材，都冇所谓噶，即系我即系唔关我事嘅，即系多讲问一句，但系只不过就系话，你如果可以做到呢样嘢咧，喂，全世界啲人而家喺度夹鸠你话你卖明信片，即系发挥搵钱，你咪封两手嗰啲人都好咯，你就算报条数出嚟啊，我即系啲人都可以话你系假嘅，好老实一句。但问题你会唔会？总之我咧，我交代翻俾啲益友，因为之前我嘅人，我话俾你嗱 ，OK， 我购置器材买咗5万-6万，我而家买明信片，我卖到翻3万，都多谢大家。 哪怕你买名船片买得1000蚊都好，你都多谢大家，因为点解至少有10个人去支持你， 系呢样都多谢噶啦， 令到嗰个效果会更加有爆炸力。我觉得因为系值得支持嘅。 好多谢你。 讲真，我听咗你节目真系唔耐，一年到 系 大半年啦，大半年咗年到啦， 系 而家就又系上瘾咗瘾啦，所以都 系多谢你支持啦。 瞓觉都要听。 系，多谢你啊，唔好提嘅。O K， 多谢收台收你啲报警 啊。系啊，差唔多噶啦，我哋都 继续努力啦。 O K， 多谢你电话。 好好开心听你节目。 我都系啊，啊 ，O K， 好开心先听你电话吓。好，拜拜。 拜拜。 好啦， 啊，咁我哋揸紧时间接多一个定系点？ 好，冇问题啊。